话，中国同所罗门群岛建交是应时代潮流，造福两国人民的好事。建交之后，所罗门群岛成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为两国人员往来、地方交流和旅游合作带来巨大机会。两国要以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为契机，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索加雅雷说，所罗门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一边，是所罗门群岛庄严和坚定的政治承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海贝斯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1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日本。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82点，跌210点，总成交金额75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06点，升3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8.2，跌咗5.6；友邦保险72.5，跌咗1.45；建设银行5.96。升了1仙，汇丰控股58.1跌了3.5，美团点评89.45升了4.5，中国平安90.55跌了3毫，盈富基金26.6跌了2毫，港交所229.6跌了1.6，工商银行5.23冇升跌，领展房产基金83元跌了2.3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9.61，瑞士法郎7.901，澳元5.29，加元5.897，新西兰元4.958，欧元8.6219。每百日元对港元7.3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947。日经平均指数报21456点，跌131点。港金现价报1410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05.34美元，卖出1505.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而家轻铁所有列车都系唔会经友爱、天荣、银座、天湖、天池同埋天水围轻铁车站。咁较早前，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近住荃湾花园系曾经有交通意外，但而家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建全街。咁就系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近住荃湾花园曾经有交通意外，但意外清理好，而家车龙排到建全街。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都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观塘入口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亚吉老街去大角咀，跟住弥敦道车多，龙尾排到公主道；窝打老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挤塞，龙尾排到培正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跟住弥敦道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圣德垃圾医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住九龙城回旋处都挤塞，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跟住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排到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比较多车，龙尾排到果栏；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慢车，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另外，伟业街去油塘近住敬业街多车，龙尾排到考明街。

轉咗另一個戰場，就係去翻立法會啦。嗱，立法會咧喺七月一號之後，由於受到示威者入咗去破壞之後咧，咁係冇開過會啦，亦都係要重新裝修啦。咁而家咧，基本上就裝修好噶啦。嚇，裏邊曾經受到破壞嘅區徽啦，就已經換咗個啦。另外裏邊嘅一啲塗鴉啊，各樣嘢咧就已經復修好噶啦。咁但係牆外邊嘅，即係喺成個建築物外面的玻璃幕牆咧，咁啊要時間訂製，咁所以咧，仍然係圍板封住噶。咁不過咧就開得會噶啦。嗱，咁喺下個星期三復會咧，咁根據而家嘅議程咧，就係施政報告啦。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理論上就會去立法會係發表施政報告噶。咁今年嘅施政報告咧，相信同以往咧，嗱內容就有分別啦。其中第一個分別咧就係根據各方面嘅消息話咧，呢一份施政報告咧就唔會好似以往多年咁咧，係會好似包羅萬有啊，巨細無遺咁去羅列每個政策局究竟喺過去一年做過啲乜嘢，然之後有啲咩措施，就唔會話咁仔細嘅。咁嗰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即今年大家知道可能係一啲政策局咧，亦都好忙啦，或者忙住好多其他嘢咧，亦都冇咁詳細嘅一啲措施可以俾大家去回顧展望前瞻啦。咁呢個第一個唔同啦。咁第二個唔同咧，就係嗱，以往施政報告發表之後咧，其實施政報告嘅發表本身咧，都可以話係一個行政長官嘅一場嘅大show啦，咁佢哋都係一個好重視嘅一個政策宣示嘅時機啦。咁所以每年講完之後咧，就會有記者會啦，今年都會有嘅。咁跟住咧嗰晚咧就會有電視論壇啦，同埋第二朝咧有電台聯播。咁而家咧今年嘅安排咧就話電視論壇同埋電台聯播就會取消噶啦。咁到時大家就會即係見唔到過去好多年每次施政報告之後都會有一些類似的電視的直播行政長官上到去一些在政府的部門裏面，在政府的總部裏面，是接受幾間電視台和電台的記者是訪問。今年呢就沒有這一些論壇了。第三樣也可能有不同的地方或者是更加根本的問題，就是喂，究竟下星期三开唔开到会噶？会唔会外边有好多示威者围住，根本系开唔到会咧？嗱，咁呢个可能性咧，亦都喺好多立法会议员之间都有讨论嘅。咁其中大家都有问个问题嘅，就系如果真系开唔到会咁点咧？可唔可以换另一个地方咧？嗱，咁而家睇嚟咧，即系政府嘅讲法咧，都系尽量希望喺翻立法会里边开会啦。或者有啲消息讲啦，就系非逼不得已嘅话，咁可能用一啲电视嘅录影等等啦。咁但系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咧，就应该系史无前例噶啦吓。咁睇嚟咁下个星期三情况系点咧？咁当然啦，都系冇人可以讲得出啦，冇人讲得到。其实就算听晚后晚嘅情况系点，都未必有人知啦。咁大家有咩意见咧？大家对于嚟紧嘅立法会各派嘅议员应该采取一啲咩态度去开会咧？打电话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0月9号朝早10点，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就住2016年旺角骚乱案刑期提出上诉，有市民手持标语在场声援，又高叫口号。法院一并审讯同案另外两个被告卢建文同埋黄家驹嘅上诉，法官听取控方及申请方陈词之后，押后裁决。中午12点，建造业议会话有700亿元同民生相关嘅公共工程项目仍待批出，期望立法会复会之后尽快审批。执行总监郑定玲： 例如我哋有葵涌医院啊、威尔斯亲王医院嘅重建计划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嗰個 T 二項目其實已經所有嘅招標過程已經係通過曬㗎啦，而家等緊啲立法會撥款嘅啫。 有市民琴晚影到幾個蒙面人喺已經山閘嘅上水港鐵站內逗留，其中一個人更加一度舉起疑似胡椒噴霧。 想問一下點解你蒙曬面會喺入邊嘅？你可以影翻我㗎。哦，有電筒嘅。 点解咁似警察用嘅电筒嘅？ 警方喺社交网站指，留意到有人喺社交媒体散播谣言，声称有警员假扮暴徒破坏设施，因此澄清，警方系因应近日有暴徒喺港铁站进行破坏作出调查，曾经调派便衣警进入上水站内执行任务，所有警务人员绝对唔会进行任何违法行为。 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立法會咧就喺下星期三就會復會噶啦。咁而家咧下立法會咧就已經係準備啦，喺下星期三四咧發出黃色嘅警示啦，即係代表住咧有啲特別嘅保安嘅安排啦，其中包括咧即係會議嘅時候咧最多都係接待五個公眾去旁聽嘅啫。咁而會議舉行之前一個鐘至到結束之後一個鐘咧，議員嘅職員啊都唔可以進入立法會嘅一樓至到三樓嘅範圍嘅。嗱，電話裏邊咧就有立法會行管會嘅委員謝偉俊，謝偉俊你好啊。 係，歐嘉倫你好，大家好。 不如講下而家你見到即係立法會嘅個大樓啦，個修復情況係點啊？ 理論上應該可以操作翻啦，咁但係當然始終大樓外面特別啲玻璃咧，就我理解仲係要等緊啲有關材料到咧，先可以到明年初先可以修復到嘅。 嗱咁喺嗱黃色警示啦，到時你會即係到時你想象到時立法會外會唔會有好多示威者咧嚇？ 好視乎當時嘅環境，有啲咩議題，又或者有啲即係大家而家都知道啦，就甚至某時都可能隨時一個訊息就可以就好快聚集好多人嘅，所以而家好難去。就係完全評估個風險。 之前咧就有內務委員會啦。咁我想知道，譬如建制派而家對於嗰啲各個委員會嘅主席啊、副主席咧，有啲乜嘢取態？會唔會同民主派方面協調啊？ 坦白講，我就未有機會同其他同事溝通呢一方面。不過當然係有啲間接嘅信息啦，包括喺傳媒嘅信息咧，都話可能會有某啲委員會咧，就建制派同事可能會屬意咧，係希望可以攞翻嚟做。咁當然我本人咧，不嬲都覺得咧，應該係大家互相合作多啲，係所謂協調去處理呢啲問題咧，會將啲事幹咧係可以大事化小啦。咁但係而家嘅政治氣氛之下咧。個合作嘅空間個態度咧，都可能會係比較唔係咁理想，咁我就唔係好知道，特別有啲比較或者鷹派少少嘅同事，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諗法咧？咁呢個大家都仲未有機會商量。 但係就快都開會噶咯喎。 係啊，我哋報咗名之後就會有選擇啊，有安排咁樣。 咁講翻即係下個星期三嗰個會議啦。如果話即係行政會議行政長官啊林鄭月娥咧，佢係根據翻基本法啦，或者我哋理解以往嘅立法會開會咧，即係立法會嘅職權就包括聽取行政長官嘅施政報告進行辯論啦。佢唔一定要喺個立法會議會裏邊去講嘅係嘛？ 可以咁講，純粹我理解如果冇錯嘅話，都係之前曾經有。彭定康開始先咧，就呢個先例咧，就喺立法會讀呢個施政報告。其實唔一定要喺度讀，亦都唔一定要喺第一次開會讀嘅。 咁你自己會覺得，即係如果可以嘅，都係最好跟翻慣例，都唔應該話去揾個地方睇電視直播咁啦，係嘛？ 我始終係而家個非常時期，咁我就唔會覺得咧係任何措施，只要係為可以係保持翻社會上盡量少啲爭議、少啲暴亂嘅話咧，咁都係可以考慮嘅方案嚟嘅。咁我覺得唔需要話要因循於某啲嘅習慣、某啲嘅做法。反正如果評估過，如果認為係安全嘅，當然我哋歡迎特首有機會過立法會親自去讀啦。但係如果有任何風險上評估覺得係唔應該咁做嘅咧，我都覺得係唔需要一定要咁做。 這個會議咧，仲有一個即係大家都會關心嘅，就係嗰、那個個蒙面嘅反蒙面嘅法例啦，咁就會擺上即係立法會嘅議程上面。咁呢個係先實行之後再審議啦。你自己會立法喺民主派方面咧，佢哋就話希望即係延長嗰個審議時間啦。你自己有咩睇法啊？ 首先我留意到坊间或者啲媒体报道咧，就话第一次开会就已经有一个诶咁蒙面法嘅审议。其实呢个咁系少误解咗，因为基本上系啲文件上嘅呈交。希望到时唔好因为咁咧而已经大家马上已经拖行马吓，佢已经去围攻立法会啦。咁但系始终都会面对就算系第一次唔做，第三个礼拜都可能要处理呢个问题。咁我觉得咧就其实亦都唔一定系需要。或者立法会，当然啦，今次特首嘅做法咧，就系经立法会去咁样做咧，更加恰当啦。咁事实上，其实我嘅理解咧，根本就亦都唔一定需要系立法会去作为去通过呢个安排咧，都已经可以系可以某啲情况之下可以系执行。咁但系我既然如果特首已经决定咗已经立法会做嘅话咧，咁当然希望有充分嘅时间大家去讨论啦。咁但系始终系紧急就系紧急嘅，咁我唔希望咧就为咗呢件事咧都有太多。或者拖延啊，或者爭議啦，因為始終係面對香港咁嚴峻嘅情況咧，係需要做一啲嘅比較果斷嘅做法。 根據緊急法咧，就算話立法會話唔過啦，即係如果有呢個可能出現嘅話，就算立法會唔過咧，其實決定去撤銷嗰條法例就唔係喺立法會嘅權力身上嘅，即係行政當局去決定嘅。 係啊，所以我都即係。點解剛才我所講就話唔一定係立法會做咧？咁當然做咧係多啲嘅所謂認嗰個公信力嘅或者認受性啦。但係其實唔做咧，行政會議特首嘅行政會議咧，其實都已經可以做某啲決定係包括做同埋幾時終止嘅。 咁跟住落嚟嗱，喺立法會裏面呢就都仲有好多不同嘅積壓嘅議案啦，你自己睇有啲乜嘢你會覺得係最需要快啲要過而又過到 財務安排呢，因為呢個始終對香港社會都市民會係直接受影響，特別係呢個時候呢係差唔多百業都受影響嘅時候呢，任何財務安排需要行先嘅。至於其他有爭議性啲嘅或者可以有比較長遠少少嘅法案啊，其他事當然都可以或者可以暫緩啦。特別我理解到，包括譬如國歌法咁，雖然已經係大家都已經審議咗啦，只係經過立法會嘅辯論投票，已經可以通過咗。但由於呢個相對嚟講咧，都唔係有啲急切性咧，我理解政府都喺呢方面咧都會係願意係讓步。咁即係類似嘅情況，我嚟緊呢一年咧會係一個非常之艱難同埋一個。大家香港社會需要休養生息的時候，咁如果能夠盡量將呢啲爭議減少咧，呢個相信係廣大市民嘅福祉嚟。 係以你所理解，譬如話國歌法咁政府而家嘅態度可以褪遲褪到幾時啊？ 暫時我未知道佢哋會安排點，但係理解就唔會急於係上會啦。 好，唔該曬謝偉俊。 唔該曬你哋嘅。 係謝偉俊咧，就係立法會嘅行管會委員啦。嗱，咁喺剛才都聽到佢講咧，就係話可能即係。國歌法未必係會咁急切，真係去再投票去即刻通過啦。咁嗱，其實呢一年嚟緊呢一年嘅立法會咧，亦都係今屆立法會嘅最後一年噶啦。嚇，2020年咧又有立法會選舉嘅，咁所以咧代表住咧就係如果有啲乜嘢嘅法案咧喺今屆立法會嘅會期啦，唔能夠通過嘅話咧。就代表住要重新嚟過嘅，即係重新嚟過就係話整個程序咧喺立法會裏邊咧係要重新再做咧。咁好多嘅法案咧，如果今年係過唔到嘅話咧，就將會係即係又會再一啲嘅延遲啦。咁所以咧就係政府啊，或者好多議員咧都認為，其實而家立法會咧已經係積壓咗好多嘅議案啦，好多嘅一啲財務嘅安排啦，咁係需要咧快啲去審議，快啲去睇下即係好多嘅一啲嘅而家政府嘅一啲撥款嘅要求嘅。好啦，大家有啲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咧有陳先生啊，陳生你好。 你好，係 陳 哥，你好。 係。 首先啊，講一樣嘢先，就係咧有好多聽眾打電話嚟咧。話港台咧唔持平咧，咁我係反對嘅，因為你哋即係兩邊嘅嘉賓，你哋都有邀請，不過佢哋有啲上嚟咁解嘅啫。 咁啊，多數都上嚟嘅，多數都上嚟嘅，都 係啊，係啊，係啦，係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頭先你咁講就話下星期特首個施政報告，咁又唔安排夜晚四台聯播。跟住第二日又唔安排聽眾打電話上去問啊，或者上電台嗰度講，咁即係佢自己講嘅啫。咁你自己講，同埋喺呢個咁嘅時勢，你講嗰個施政報告有冇人理咧？同埋你而家下星期去立法會嗰度講嗰個施政報告，一定好多人會到時去立法會度招呼佢嘅。咁 咁佢自己都話考慮咯。如果真係自己去唔到立法會㗎喇，或者會錄影播出嚟，咁我不如叫佢喺禮賓府嗰度錄影播出嚟好過啦。因為你又冇四台聯播，你哋啲傳媒又問唔到佢問題，佢又唔上電台，啲聽眾又打唔電，冇得打電話去問佢嗰個施政報告反映意見，咁佢上立法會講嚟做乜啫？ 是，其实都几奇怪的，因为以往呢那些的电台的联播和那些电视直播呢不是说要出街做的，都是在政府总部里面呢都可以即设立那些仪器啊，记者走晒政府总部里面做都得的。所以即保安问题呢，如果他既然可以开到即在立法会里面讲得到施政报告的话呢，应该不是很难的。咁但係佢似乎即係其中一啲講法就係話擔心即係保安嘅問題啦，其中一個講法 唔知啦，一定嘅下星期三即係就算你佢唔去到，你都會諗到到時個情形一定亂嘅。咁佢不如學話就好似十月二號跟住喺電視嗰度佢自己錄影播出嚟好過啦。 你覺得下個星期三會好多人咩？因為要翻工翻學嘅喎。 一定會多人㗎， 一定 佢點啊？你有啲學生，你譬如你大學生嗰啲，你可以走堂㗎嘛。咁你有啲人特登，有啲人或者翻工嘅嗰個就請假咯，一定多人圍㗎立法會。 但係佢仲有個嗰日仲有個議程，就係撤銷嗰個逃犯條例㗎喎，圍咗佢開唔到會又唔使撤銷㗎咯。 佢唔係啊，佢嗰個施政報告佢咪唔好去講咯，錄影播出嚟咪算咯，跟住咪逃犯條例咪。叫啊保安局局长去立法会自己开咯，话点睇见佢个样都冇嚟神气咁讲都讲都冇用噶啦。 系多谢陈生嘅意见，有意见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显示，昨晚上水港铁站关站之后，有蒙面人在站内手持强光电筒和怀疑胡椒喷雾指向市民。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没有回应涉事的人士是否警员。警方说留意到有人在社交媒体散播谣言，声称昨晚有警员假扮暴徒进入港铁上水站内破坏设施。警方澄清，因应近日有暴徒在港铁站破坏，警方作出调查。在收到消息之后，曾经调派便装警员进入上水站内执行任务，强调所有警员都绝对不会进行任何违法行为。港铁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根据记录，上水站昨晚关闭之后，警方曾经派出便衣警员到站内视察。当时站内上有多个港铁保安人员驻守，又指传媒向警方查询昨晚的安排详情会比较适合。有报道引述消息说，一个19岁的孕妇星期一晚在屯门被捕，几个警员一度在产房看守。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其中一个星期一在屯门港铁兆康站被捕的女人，由一个女警和一个男警陪同送往屯门医院妇产科就医，那名男警由另一位女警接替之后离去。警方重申一直尊重个人私隐，在医院调查任何个案或者是进行任何行动的时候，不会影响医院运作和病人服务。警方提到，星期一在屯门港铁兆康站发现有人非法集结和毁坏车站设施，警员到场拘捕五男五女，年龄介乎14至32岁，涉嫌非法集结和刑事毁坏等，全部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由屯门警区重案组跟进。有报道引述港铁员工说，公司已经指示员工遇到示威的时候弃站，一旦发现车站附近有示威者聚集，就会安排港铁巴士接载撤离到其他车站暂避。港铁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一直以乘客和员工安全为首要考虑，如果车站遭到激烈攻击，乘客和员工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会疏散乘客，如有需要亦都会安排员工撤离车站。 2016年旺角骚乱案，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判囚六年，他就刑期提出上诉，同案两个被告卢建文同埋黄家驹提出的上诉亦都一同审理。高等法院上诉庭法官听取控方同埋申请一方陈词之后，押后裁决，将会颁布书面判词。三个被告的代表律师都提出，法庭是不是应该将被告在被捕之前或者之后发生的事都纳入定罪的考虑范围。代表控方的刑事检控专员梁卓贤解释，暴动罪需要考虑整件事入面参与者的行为，而不是只是看犯案者本身的行为。他说，当晚在砵兰街发生的事清晰有预谋，包括大批身穿蓝色本土民主前线外套的人士，部分人拿着包了胶的盾牌等。至于在亚街路街发生的事，聚集的人数远超警员，他们不断袭击，最终导致一个警员向天开了一枪，因此控方认为量刑基础并无过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同大家跟进下港铁最新嘅服务安排啦。咁港铁咧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列车服务系会提早喺今晚嘅8点结束。咁机场快线嘅服务咧由晚上嘅8点起会有调整。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嘅列车服务系大约每10分钟一班，中间系唔停九龙站同埋青衣站嘅。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嘅机场快线列车服务系将会暂停。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将会维持在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会由下午的7点起暂停。之后同大家讲坏车的事故啦，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近黄大仙中心。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的快线较早前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一带都系比较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咁另外，受到较早前嘅意外影响，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花园一段咧，而家交通都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葵涌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而家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环保大道回旋处，反方向九龙去翻将军澳都系车多，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在创智中学；反方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去军营；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龙尾近九龙城回旋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近学园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去到碧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段都是慢车；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考明街。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和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 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仲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为了推动残疾人士融入社会，让市民更认识残疾歧视条例， 平等机会委员会和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合办 平等生活，开心共融。 今时今日，残疾人士的衣食住行都好轻松。 二， 有方便穿着的康健服。 四， 深水清冇难度。 住， 经过设计同样舒适。 行， 一样可以呢度去嗰度去。 13号星期日下午2:30， 平等生活，开心共融。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呢、這个钟头咧，我哋系讨论紧系。立法会咧复会啦，咁所以咧吓嚟紧嘅呢个连续咗4个月嘅呢一场运动或者混乱，会唔会延续到喺下个星期嘅立法会咧？咁其中咧就刚才讲到啦，下个星期三咧就定咗一个时间噶啦，咁就系林郑月娥咧系会发表佢嘅施政报告啦。而大家亦都要留意就系今个星期五啦，内务委员会系会开会嘅。咁其中咧一啲委员会，即系一啲财经事务一啲不同嘅事务委员会咧，系会开会咧，最少就系会选正副主席嘅。咁嗱，以往咧都系一轮嘅。爭戰啦，因為通常咧就係建制派同民主派會爭啦，而通常就係民主派係一定係少票啲噶啦，就一定爭輸嘅。咁嗱，內務委員會選一啲正副主席咧，就可以決定喺嗰啲嘅委員會會議裏邊嘅某一啲嘅議程啊，同埋主持會議啦。咁亦都可以爭取多啲傳媒曝光嘅機會啦。以往咧就係建制派同民主派咧係會有啲協調嘅，就唔會話因為建制派佔人數多咧就投票就搶曬所有政副主席嚟做嘅，咁但系咧过去嘅一两年里边咧，似乎以往嘅一啲默契就已经冇咗噶啦。咁大部分嘅呢啲职位咧、职务咧，都系由建制派嘅议员投票自己做晒，或者系绝大部分都系建制派嘅议员做噶啦。咁啊，星期五会发生乜嘢事咧，亦都系大家留意嘅一个焦点啦。咁大家对于嚟紧嘅立法会究竟会发生乜嘢事，有啲咩睇法？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黄先生啊，黄生。系，系请讲黄生。 我最主要想讲啊，林郑你梗系要出嚟，即系跟翻以往去立法会个宣读啦。 嗯， 系咪啊？你唔系龟缩系咪啊？ 唔系，咁佢惊入唔到去啊！如果多人得就系喺出边。 咁唔得噶，排难而上啊嘛，不嬲佢口号嚟噶嘛，迎难而上系咪啊？你搞到香港咁样，跟住又龟缩啊？ 嗯， 喂，你做个行政长官有咩事你都出嚟啦，日日拱嗰30000个警员出嚟帮你受，有乜意思啊？喂，连读个。你咁样，你咁样点对得啲警员住啊？你自己咁样都唔敢出嚟，去立法会又宣读， 嗯， 系咪啊？唔够你咪叫个解放军咯。我仲有你话咩政府主席嗰啲，是但啦。今时今日，你哋嗰班咁嘅建制中意抢咪抢饱佢咯，系咪啊？民怨到今时今日就系你过去嗰五年所霸晒所有嘢嚟做。咁你咪繼續囉，睇完之後睇點。 嗱，見到呢就係好多嘅一啲今日有啲工會啊或者建造業嘅人呢就出嚟講啦，喂，快啲要過嗰啲工務工程啊，因為呢好多工程係等住要錢，然之後佢哋開工點睇？ 你咪過飽佢囉，今時今日。仲有我想話嗰個蒙面法啊，你班人啊有头有面嘅成日都话咩喂学校啊唔好有政治啊唔好有政治咩啊。喂、你立条咁嘅法之后然之后教育局发条咁样嘅便条出嚟俾係边个将个政治带入去学校啊。人哋好地我带唔带有个人理你咩你发完呢一封係咪你带头将个政治引入去校园囉。 係呢样嘢都好奇怪嘅因为。 系啊，好心俾你啲高官啊，接觸嗰啲後生噶啦，唔好搞到香港咁樣就喺度賴教育啦。你去問下啲中一嗰啲，睇下有冇老師會話咩叫佢出去。你班咁嘅狗官， 明白？好多謝黃生嘅意見啦。咁黃生提到就係一個蒙面法，咁當日咧。 教育局咧就向学校发信，咁啊，即系话啲学校咧就应该咧叫啲学生咧就唔好戴口罩咁啦，咁啊令到好多教育界都好奇怪嘅，就系、是、明明嗰条法例咧系适用于游行嘅场合嘅啫，咁关学校乜嘢事咧？咁呢样嘢咧似乎都一路都唔系好明白，即系政府点解要同一时间系对呢啲学校有咁嘅要求，同并且咧就系发信俾家长啦。嗱，咁啊，大家对嚟紧嘅立法会会议有啲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hu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一个非常之简单的英文字 APP, APP, 即是我们成日用的手机的应用程式，所谓的 application。很多人呢，我们都会读成香港人，尤其是 apps, 或者 apps 这样。那就一件很重要的事要留意的就是我们单数星月流的时候呢，我们是 APP app 的，就不需要 apps 的， OK, 就不需要加个 S 的。几时先要加 S 呢？就是我们平时众数的时候多过一个 apps 的时候呢，我们先会有 APPS, OK? 所以 one app, two apps, 就好像 one car and two cars 一样。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喺下個星期三咧，立法會就復會啦。咁大家都記得噶啦，就係7月1日之後咧，由於立法會咧係被示威者衝咗入去啦，有好嚴重嘅破壞啦，咁所以要重新去裝修。咁而家就基本上咧，起碼個會議室裏邊咧就裝修好噶啦，咁嗰啲設施都回復咗正常噶啦。咁而家個問題咧就係，下個禮拜三開會，或者係今個星期五咧內務委員會開會，究竟會發生乜嘢事呢？其实究竟开唔开到会嘅咧？喺电话里边咧就有立法会行管会委员黄碧云嘅，黄碧云你好啊， 系你好， 系你好啊，黄碧云，我想了解一下咧，就系譬如民主派而家有冇倾过，就系嚟紧嘅会议咧，其实成个策略会系点咧？点样对待喺而家呢个政治气氛之下，民主派会点样开会？ 民主派会议我哋都最近都有聚埋一齐倾嘅，咁我哋都。即系当然我哋唔可以讲俾你听个策略系点样啦，咁但系我哋都要处理新形势底下而家嚟紧一年立法会复会之后个工作嘅。咁当然我哋即系我讲下即系我自己睇法先啦。咁我觉得经历咗呢几个月咧冇立法会嘅会议嘅情况底下出现嗰个状态咧，其实就会更加令我觉得咧议会个平台系好需要嘅。因为冇咗立法会嘅会议咧，其实我哋连最起码我哋要求行政机关、要求啲主要嘅问责官员就住公众好关心嘅事业，无论系警权啊，或者系普选啊，等等嘅问题咧，我哋都冇办法见到啲官员，冇办法要求佢解答我哋嘅问题。咁我哋想约见佢嘅时候，佢哋又未必见我哋，佢哋可能有选择性地只系见建制派嘅议员。咁所以變咗議會嘅平台咧，我覺得無論咩狀態底下發生都好啦，我覺得都係要要保護，令到個議會係仍然喺度。咁等市民或者公眾關心嘅事咧，係可以喺呢個議會嘅平台裏面咧，可以要求啲官員咧係去解答嗰啲疑問。又或者我哋講緊基本法係講到明咧，行政機關要向立法機關問責嘅。咁但係如果我哋會都開唔成呢，根本上我哋都唔知點樣揾嗰啲官員嚟問責。咁所以議會嘅平台需要大家去保護。咁包括我哋而家復會之後，當然我哋已經有好多議員之前已經入咗一啲關於要用權力及特權法係要求係去處理一啲即係公眾好關心嘅議題嘅。咁我覺得我哋都係會繼續 呢啲嘅工作啦。咁當然仲有一啲大家好關心嘅警權嘅問題，監察即係警察使用武力嘅各種嘅情況，咁或者甚至係政改嘅問題嚇，即係嗰個政治制度能否反映到民意，呢啲都全部需要喺立法會嗰個嘅事務委員會嗰度跟進嘅。咁我諗我哋民主派議員盡我哋嘅能力喺議會裏邊。是反映市民的聲音啦，同埋要求即係相關官員要去問責啦。咁呢啲係喺議會裏面可以用到嘅一啲平台。咁當然而家因為民主派咧喺呢個現有不民主制度底下，我哋都係變成少數派。咁所以我哋可能喺下星期喺選舉嗰啲委員會。嗰啲嘅主席、副主席嗰啲位嗰度，我都係唔樂觀嘅。但係我哋會去角逐啦。但係即係建制派都有可能係全面封殺嘅。咁嘅情況底下，我哋未必會攞到啲乜嘢嘅席位翻嚟。咁但係我諗，我哋都無論攞唔攞到呢啲主席、副主席嘅位，咁我哋都盡力係喺議會嘅平台裏邊為市民發聲咯。 我諗你都會聽到有啲聲音嘅，就係我諗而家都有唔少人話：喂，民主派你繼續在裏面玩呢個遊戲，同佢哋一起選舉，選輸咗，跟住就佢哋話事。你質詢佢哋，講完幾句説話，跟住又坐翻低，其實係冇意義嘅。點睇咧？ 我諗而家嗰個情況，一日我哋未有嗰、那個雙普選咧，我哋喺議會裏面的確我哋都會話呢個唔係一個好公義嘅一個議會嘅組成。咁但係我哋暫時都唔係有好多選擇。咁議會喺度嘅時候，我哋仍然可以去發聲，但係我哋未必可以主導到嗰個政策或者法例嘅結果嘅。咁但係起碼我哋嘅聲音要出嚟，公眾要睇，要聽到睇到。咁政府亦都要面對佢唔尊重民意嗰個嘅後果嘅。咁當然其實淨係靠議會當然唔足夠嘅，其實公民社會我哋都見到好多市民過去唔關心政治嘅，而家都好多係醒覺，以前可以將政治擺埋一邊啊，即係就係講民生就得，但事實上大家見到係唔得啦，你唔搞政治嚟搞你。 嗱，而家另外一個問題或者另外一個戰線就係政府就好強調有好多嘅民生嘅撥款咧，係已經積壓咗好耐，有好多公務工程，有好多建築工人等住開工開飯啦。咁嗱，民主派對於呢一方面嘅撥款係而家會採取一個咩態度？ 嗱，我哋就未詳細傾到咁仔細嘅，咁但係如果你係講緊。起醫院啊，起學校啊，一啲係同民生為本嘅有關嘅撥款咧，我哋其實民主派從來都冇話要阻住呢啲撥款嘅。我哋都係盡職咁去提問，希望運用公帑係合理咁解嘅啫。咁所以我哋唔會希望咧係用議會嘅平台去阻呢一啲嘅民生嘅項目。咁但係實質上嘅問題就係話。除了这些民生的项目，我们其实还有最根本的现在出现的一个管治的危机，甚至 是公众对政府的反感、不满，这些东西是需要去正面处理的。过去呢，我们见到政府这几个月是尽量避、不想讲政改、也都避开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市民这么愤怒、就是跟警察的关系这么恶劣，为什么官员那个市民對佢嗰個認受程度跌到咁低，咁我覺得呢啲嘢係需要正面面對，而特區政府唔可以話啊，你淨係同我傾民生嘅嘢啦，其他啲嘢我當冇發生過。咁我諗市民唔希望我哋只係去處理民生嘅問題，而唔處理呢啲政治嘅困局，而呢兩者之間係有一個有機嘅一個結合。 我諗好多市民都會係好多市民都會即係關心嗰個反蒙面法啦。咁嗱，佢而家就係話會擺到去立法會咧，都係會即係先實行咗，然之後俾立法會去審議啦，先定立後審議啦。咁而家你認為喺呢一個框架之下咧，其實民主派如何去審議呢個反蒙面法咧？ 即係呢條法例嚟到嘅時候咧，咁我相信都係要成立呢一個嘅法案委員會㗎啦，咁都係會去再睇，咁只不過咧，我哋得嗰28日， 如果再延期多廿一日，即係前後得49日，49日內，如果我哋唔能夠喺議會裏面通過到某一啲嘅動議可以修訂嘅話咧，咁即係等於咧，我哋係冇辦法可以阻到呢個蒙面法嘅，即使透過議會嗰個渠道。咁而大家數一數票，你又知道啦。如果建制派佢哋唔係內部出現分化，如果佢哋係全部團結嚟支持蒙面法咧，咁我哋其實係冇辦法可以通過到任何嘅嘢去修訂。咁當然 咁如果嗱真係通過做唔到嘢嘅話，咁其實就係得到立法會嘅支持同同意噶咯喎。 係啊，冇辦法㗎咧。其實過去政府而家都一路係做緊呢啲咁嘅嘢，不過即係以前你講緊嗱，你講緊骨灰音都好，咁佢哋都係用先訂立後審議㗎。骨灰音佢咪已經改咗公營嘅骨灰音係要定年期咯，冇咗永久嘅骨灰音位咯，即係公營嗰啲。咁佢都係用先訂立後審議㗎。咁我提出修訂，不過嗰、那個冇辦法喺嗰個議會嘅限定嗰個日期之前通過到個議案，咁佢咪自動生效咗咯。限奶令都是这样的，不过个问题，现在你讲到蒙面法这件事是在社会里面没有一个充分的咨询辩论，而你将一条这样全新的 法例呢在那个紧急法底下这样颁布，那我就觉得很不尊重立法会咯。那我都难以预计究竟即建制派的议员会不会是大家都对这件事没有意见，那似乎可能他们里面都有些人是有意见的，那我觉得都要拎出嚟辯論啦。咁但係你話係咪能夠真係改得到廢到呢條蒙面法，或者係大幅改動到佢咧？我都唔係好樂觀。咁但係我哋都係要質問政府啦。即係而家似乎行政機關係唔係幾當立法機關係嘢噶嘛？ 就算真係唔知點解有奇蹟出現，立法會係否決嘅話，其實都係要行政長官去撤銷噶嘛？根據條緊急法。 這個呢就是那個法例的衝突的位置，即為什麼我們要申請司法覆核，就是那條緊急法令就說要廢除這條法例的權就在特首那裡的，但是無論立法或者廢法或者我們去處理這些修訂呢，其實根據基本法在立法機關那裡的嘛，那個權力 是， 所以這裡是有一個憲法層面的一個的衝突在這裡的，我覺得即係嚟緊，我哋認為都需要重新檢討呢條緊急法咯，即係拎翻出嚟睇一睇。但係個問題，我哋想去修訂佢嘅時候咧，亦都係要行政長官要同意，我哋先可以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去修訂呢條緊急法噶嘛。 明白，即係 咁，所以都呢、這個都係變成係一個困局咯。 好，唔該曬你，黃碧雲，唔該曬。黃碧雲係民主黨嘅立法會行管会的委员，他是民主党的。电话里面有黄先生，黄生你好，请讲。 想讲一讲，就下个礼拜呢特首开 施政报告， 施政报告呢就担心啲示威者走来攻击咁样成呢，其实或者政府方面呢可以安排，即警方面安排啲飞虎队或者出龙小队啲呢，预备嗰啲本身啲暴徒如果搞事嘅就可以制止佢哋本身。同埋加上講翻咧，啲暴徒嗰啲咧，最近睇翻就係話有反蒙面法咧，啲暴徒嗰啲佢冇帶，即係如果你禁止點解要咁樣做咧，就等啲暴徒唔可以戴住個口罩出去犯案，破壞嗰啲嘢好嚴重，啲地鐵站啊、啲銀行啊，你啲鋪頭閂埋關咗門嘅，佢都走去叫爛你啲門，走去放火啊，破壞曬啲嘢。最近仲更加睇翻新聞就話，仲偷啲手機本身。偷一啲嘢咁样成， 如果讲紧偷手机嗰啲咧，就好似系其他人啦。有一个讲法就系、是、吓， 咁系咧，即都系。 唔系，但系阿黄生啊，咁而家个问题系，譬如下星期三开会咧，有啲人就担心，咁如果你话一两百人喺度围个立法会，梗系揾速龙啊嘛，可以赶走佢哋啦。如果真系好多人去围佢嘅话咧，根据以往经验，系警方系都无能为力噶。佢唔系话真系围住立法会，围住周围啲路已经够啊嘛。 唔系，你本身要睇翻实际情况。你最主要啲，如果啲暴徒係激烈嘅，咁好似之後嗰時啲暴徒，咁啊真係好激烈，好咁樣破壞好嚴重嘅。如果你嗰啲人係某一部分嘅啫嘛，但係最緊你話好多人嘅，啲暴徒啲佢都唔係好多嘅啫嘛，本身。 好，因為唔使打爛嘢嘅，圍住佢企喺度都得㗎啦。以往係咁啊嘛。 但係嗰啲可以制止佢噶嘛，本身。 好，多謝黃生嘅意見啦，我哋把握時間聽聽黃女士嘅電話。黃女士，請講， 係。 係啊，咁我頭先我聽到咧有個聽眾咧，佢就話下個禮拜如果復會咧，就一定搞噶啦，失戀噶啦咁。 嗯。 咁但係咧，跟住佢又話又反對啊特首點解唔去即係立法會去宣讀咁樣樣？我覺得好自相矛盾咯。即係而家有個問題就係、是。 嗯， 我覺得香港有好多人就係冇咗咧嗰種互相嘅尊重啊，即係嗰個道德係越嚟越差嘅。咁、 嗯、 你諗下，你都知道會有一班人係會特登係去搞嘢嘅，係咪先？咁、 嗯、 啊，政府梗係會擔心咧，你而家嗰個立法會已經俾人破壞到咧，係爛融融嘅，已經花咗好多納税人嘅錢咧，去整翻好裡面嘅一啲嘢，個玻璃都未整好嘅。咁如果你再去立法會，又再復會。到时有一班人佢系特登系要针对噶嘛，佢又会再系破坏，咁又点搞咧？ 咁你觉得点搞好啊？ 咁所以我咪觉得即系点解今次咧系嗱，有啲人又话啊，以往咧都会喺电视咧系直播啊，有乜乜物物啦咁，你就冇得同以前系比较咯，因为以前啲人冇咁暴力噶嘛。即系我觉得系要、 嗯，譬如佢冇直播嗰个都奇嘅，因为其实佢喺翻政府总部里边做都得嘅，佢唔使走出嚟。即系如果佢入到去宣读到呢个施政报告嘅话，就应该冇问题咯。好，唔该晒你，黄女士，多谢你意见。我哋听一次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而家机场快线服务由8点起有调整。咁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大约每10分钟一班，咁中间系唔停九龙站同埋青衣站。咁跟进翻较早前呈祥到去荃湾，跟住蝴蝶谷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但车龙都仍然好长，排到去彩虹村。咁就系较早前呈祥到去荃湾，跟住蝴蝶谷嘅坏车拖走咗，消散中嘅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另外较早前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窝打路道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清理好，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龙尾排到去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894 澳元5.292加元5.899新西兰元4.956欧元8.6152每百日元对港元7.3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828港金系报14,100元比上日收市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502，而卖出价就系$1,502.77。港汇指数报107.3，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再提提大家港铁嘅最新服务安排啦。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咧，港铁嘅列车服务会提早喺今晚8点结束。咁而机场快线服务由晚上嘅8点起会有调整，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咧，约每10分钟一班，中间系唔停九龙站同埋青衣站。咁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嘅机场快线列车服务会暂停，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将会维持喺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而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会在晚上的7点起暂停。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嘉陵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弥敦道一段亦都系非常挤塞嘅，车龙就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窝打路道翻沙田，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咧，交通都系繁忙，车龙排到过咗创资中学。 咁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近风力楼；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咧系挤塞车，龙排到启福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观塘商贸区嘅支路挤塞车，龙排到丽晶花园；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近启业村。咁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另外，德士古道北就系、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咧，而家车多繁忙噶。龙尾就去到近洋屋道。咁另外提提大家咧，跑马地有夜马赛事，介乎皇后大道东至到马会大楼对开上行斜路嘅一段黄泥涌道系封闭。另外，皇后大道东同埋摩利神山道会有临时改道嘅安排，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兵屋落斜去西贡、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有时咧，我哋人生咧都会遇到一啲同人意见不合之后，谷住道气，咁点算呢？咁 注册教育心理学家彭志华， 第一样咧就大家可以自己都离开现场，因为咧你见住嗰啲环境啊，见住嗰个人啊，咁你嘅情绪咧就会停留不动。第二咧，就大家可以谂下咧，揾啲安全嘅地方同埋适合嘅地方，包括你尖叫、大嗌。总的嚟说咧，系将自己种好郁结啊、好郁闷嘅情绪咧，就发泄出嚟。第三咧，可能时间多啲啦，咁你又可以去做一啲自己中意而开心愉快嘅嘢，包括咧就系、做下运动啊、做下 facial 啊，或者揾啲好嘅嘢食下，睇场自己中意睇嘅戏啊，就系揾啲令到自己开心嘅咯。咁都未夠㗎喎，仲有第四步呢要做啦。因为呢正话意见不合，你可能思想上仲好多矛盾啊情绪嘅。你搵一啲呢就同你意见相符嘅倾下偈，嗰刹那嘅心情呢你会觉得有共鸣啊，冇咁孤单嘅。第五点最后呢就係、大家应该尝试再搵一啲未必同你意见喎，但係佢能够有客观分析究竟意见唔合里面个矛盾喺哪度呢，令到自己更能客观冷静，日后再面对呢件事啦。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住喺呢度，人人都心系社区，想为呢个家出一分力，可以参选区议员。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如果你有意参选或提名理想的人士参选，就要在10月4日至10月17日递交提名表格。详情请浏览网页 www.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元山。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咧，我哋嘅评论员系黄元山，你好啊。 Hello， 欧嘉伦你好。 今晚咧都要提一提大家啦，就系、全线地铁咧8点就结束服务噶啦。咁所以咧。当地铁咁样做嘅时候咧，我谂真正系影响到好多好多嘅市民咧，都要重新计算，即系每日啊，究竟大家嘅放工嘅安排系点咧？仲出唔出街食饭咧？定系要早啲离开公司啊？有啲嘢可能要翻屋企做啊，或者系索性咧，即系早啲离开公司，翻屋企陪下家人添啊！大家嘅生活作息可能好唔同啊， 多咗屋企嘅时间 系咪啊？ 过海亦都少咗，我相信，因为而家过海嘅途径系越嚟越少啦， 同埋系过去几日即系有假期嘅几日啦，因为地铁唔方便啦，我都发觉好似好多朋友咧。即系留翻喺自己屋企，大家喺屋企家人之间相聚一下， 系 不过啱啱嗰个礼拜六日就因为落雨，所以咧啊咁留喺屋企啊，亦都即系附近屋企都行唔到出去，其实就系、是，所以就都少啲时间。 即系我谂地铁而家嘅即系一啲安排咧，会令到好多人都失咗预算啦。咁嘅原因就系佢哋话咧系好多嘅车站系受到不同程度嘅破坏啦。咁所以咧今日咧仍然有七个站咧系关闭，咁但系整体嚟讲咧，列车服务就晚上八点结束。咁点解你开得啦？明明啲车冇事噶，又八点又要结束咧？啊，港铁嘅讲法咧就系话希望可以腾空一啲时间咧，系俾佢哋嘅员工咧可以即系继续系即系多啲时间去修理各样嘢。吓，呢个系佢哋嘅讲法啦。吓，咁而喺电话里边咧，我哋有铁路工会联合会嘅主席林伟强嘅。林伟强你好啊！ 你好，两位你好， 系嗱，咁喺即系听到有啲消息就话，即系其实公司都俾咗一啲指示，一啲站头嘅员工啊，有需要嘅时候可以弃站啊，咁系咩意思啊？ 首先有一样嘢，弃站呢两个字可能系较为严重， 嗯， 但系就系话我相信指引落嚟，佢最主要就系话当有事发生嘅时候。嗯，一啲非必要嘅人手离开个车站嘅范围，去一个较为安全嘅地方。 嗯， 我相信个指引意思就系咁样。 系 吓， 咁、你车站里边都有好多安全嘅位噶嘛，即系可以有啲房啊，有啲 吓吓，冇错。喺车站入边，其实而家我哋俾一向嘅指引咧，就系如喺个站入边，我哋有安全嘅地方，巩固嘅门，可以俾我哋喺入边嗰段时间嘅。 嗯， 而且我哋而家大部分就冲击嘅时候，我哋嘅车站嘅同事都系咁嘅安排。 嗯，嗱，咁都想问一下咧，就我谂都系好多市民有啲疑问嘅，就系、是、当然啦，你哋工会嘅或者系职工可能未必知道，但系即系你以你了解咧，点解八点钟就要列车服务要停咧？因为其实架车都开到噶，咁咪继续载人啦，点解要停咧？ 我希望大家理解。车站嘅设备俾暴徒破坏之后，我哋需要系大量时间嘅去修复。而家如果真系按照平时嘅夜晚嗰个时间表编排，我哋管理层，我哋嘅管理层相信冇信心系可以做到一个复修嘅行动。而事实上，我哋嘅同事，复修嘅同事，而家面对嘅挑战最大就系时间。时间上系对我哋好大嘅挑战，亦都系好大嘅压力。因为我哋每做一个嘅修复，除咗真系去更换零件之外，仲要进行一个详细嘅测试，保证每一个每一个零件或者每一个设备运作嘅时候，系一个可靠同埋正确。出嘅我哋叫个结果系要一样，要正確嘅，我哋先至可以俾乘客服务。试想啊，如果大家用闸机嘅时候，有机会系入错一个闸名，或者系扣错钱，我相信对乘客好唔方便。我哋必须将个设备系做一个可靠性，做一个评估，先至系投入服务嘅。 系阿林伟强，我明白呢个方面啦。嗱，你讲嘅闸机啦，咁但系架车行紧噶嘛，已经行咗一日啦，点解要八点钟又停咧？即系你嘅理解系点解咧？嗰度要系几多时间去修复咧？因为其实大家理解似乎架车或者啲列车啊、路轨啊，应该冇受到闸机噶嘛？ 系冇受到。严重嘅袭击系都有噶，我哋有列车被砸呢个汽油弹，路轨系被呢个杂物去掟咗落嚟。回应呢个问题啊，点解要咁早俾多啲时间我哋维修？其实喺站入边，公众嘅地方，乘客可以行到嘅地方，我哋都要有啲有啲都要做维修嘅，好似一啲嘅玻璃，而家系用一啲嘅嘢封咗，尽量封咗佢嘅。但系入边可能仲有啲玻璃喺度未完全去移除。 即系你意思有客喺前面行过就有啲系做唔到嘅，所以要 冇错啦，系啦，一定要封咗嗰个地方，我哋先至可以搭棚搭架上去做嘢。 我希望我希望乘客係理解我哋嗰個工作嗰個範疇，因為我哋做嘅時候好多時都係喺一啲嘅公眾嘅地方，乘客可以去得到嘅。如果你要搭棚，又要搭架嘅時候，呢個做係有一定嘅風險嘅，對於乘客嚟講。 可唔可以再講？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即係譬如最艱難嘅復修嘅部分喺邊度？係咪係頭先你講到話入閘機啊嗰啲，又話玻璃啊咁？但係其實會唔會仲有其他？譬如你話有啲人就講到話啲消防嘅系統啊嗰啲，邊啲係比較複雜少少，係需要精密少少嘅儀器，或者即係長時間少少嘅咧？ 其實而家我哋嘅系統或者隻車站嘅系統咧。復修之修復之後，或者我講一啲嘅入閘機啦。 嗯， 佢其實破壞咗之後咧，我哋嘅零件已經八八九九噶啦。 嗯， 我哋如果想佢喐得翻，就可能要幾個爛，即係俾人破壞過嘅入閘機，五六個冚埋一個呢啲時間。OK， 五六個冚埋一個，冚完之後仲要進行測試，測試完先可以安翻落去，安翻落再要試。 嗯 ，OK。即係認為佢個可靠性係咪真係可以擺落去用？另外，我哋嘅照明系統啦，或者我哋嘅消防系統，都要進行類似嘅測試。 嗰啲 咁你哋但我相信一啲嘅測試係必須嘅，因為你哋大家都唔想我哋嘅系統有咩唔穩定嘅時候，或者係車站突然之間啲燈會熄曬，我哋要面對呢啲風險㗎。 有 所以其实有一样嘢，我哋去测试嘅时候，我哋测试就呢啲咯。点样我哋用我哋嘅测试嘅 schedule， 我哋测试嘅项目，点样嚟到嗰、那个系统系咪可以可靠地使用？呢个系时间噶。 因为有一次就话夜晚我唔记得边一日啦，即系都系有个大规模嘅损坏，咁但系第二日就几个钟头就已经复修翻咁样，咁啊就系话但系而家似乎系咪因为嗰个规模更大，所以咧就系咪有个讲法话，除咗人手之外，啲零件都够唔够嘅咧？即系咪都要你去点样去揾不同嘅零件去复修翻？呢啲系咪都系一个挑战咧？定系唔系咧？ 主持人讲嘅相当之正确。在之前的破壞入面點，我哋同事都可以去修復，第二日開翻車。其實，但係而家我哋嘅修復面對嘅就係話更加嘅破爛，更加即係個破壞亦更加大。而且再我哋面對一啲嘅我哋嘅部件唔足夠，我哋要幾個部件再冚拆翻出嚟再冚過，希望可以救得一部機，救得一部得一部。咁其实有一样嘢，我哋面对嘅时间系倍增咗嘅。 嗯哼，即系冇咁易可以修复翻啦，因为啲零件问题。我有一个问题咧，我都有啲疑问嘅，就系、是、我知道即系你都系职工啦，咁但系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就系既然啲闸机唔系咁多运作紧，而大部分都系闸机嘅问题的话咧，咁不如唔好收钱啦。你覺得其實嗱，唔好收錢嘅話，咁大家啲市民又唔使排隊排咁耐喺度塞住個閘機啦。其實亦都有好多站其實又可以開咁，因為架車係行緊噶嘛。你覺得呢樣嘢係咪可行咧？嗱，唔好計公司嘅損失啦嚇。 OK， 喺呢樣嘢我只可以咁講啫。可以或主持人講嘅嘢係基本上可以成立嘅。 嗯， 其實我哋基本上真係如果叫做唔收费或者嗰啲入闸机全部 free 晒，佢哋出入闸可以随便嘅话咧，其实呢个系可以行得通嘅。 嗯， 但系、我哋可能要面对另外一样嘢，就系人流嘅压力。 即系你跟多人一齐。 根据外国嘅经验，一啲自动收唔使收钱嘅日子，系人流系倍数去增长。 嗯， 到时我哋可能面对第二个嘅困难。 系。 我相信呢样大家要呢样嘢要推行嘅时候，必须要慎重考虑。但系我必须要指出就系话，如果他朝有一日我哋嘅系统或者我哋收费系统唔可以复原嘅时候，破坏到唔可复原，我相信呢个呢一个都会系一个考虑嘅方案。 嗯哼， 但系考虑嘅时候必须有好周详嘅计划，好周详嘅人流控制。 先至可以行到咯。 系即系惊人多得滞吓。 同埋可唔可以都问翻头先欧嘉伦都有问到，即系系咪需要即系譬如我明白你话有啲站咧玻璃烂咗，咪要封咗佢，咁就成个站要即系关闭啦，八点咁样。但系系咪需要全线关闭咧？会唔会即系其实唔系个个站你都需要去同时间封闭嚟进行复修，定系会唔会都能够即系维持翻个局部嘅行车？定系因为你话其实因为你一 test 嗰啲嘅系统嘅话咧，就全条线都要一齐去测试先至得嘅咧？ 喺呢度其实我喺维修嚟讲，喺维修嘅角度嚟讲咧。大家可能只系发现有十零个车站可能受到破坏或者系复修当中，但系呢其实唔止噶，喺一啲嘅轻微嘅破坏，即系或者唔系轻微，冇咁严重嘅破坏嘅车站都有好多。如果唔系，我哋嗰日都唔使要全线要封闭。因为事实上破坏嘅程度。每个站唔同程度嘅破坏，令到我哋嘅同事处理唔到啊！因为我哋根本就系冇时间处理佢当时嘅情况，唯一就系痛苦地封站，俾我哋去处理。我知道呢个决定系相当之痛苦，亦都系我哋都唔希望见到，或者就系话呢几日可能收八点钟车，但呢样嘢其实我哋都系唔想见到。 明白， 希望靠啲少少时间，多啲少少嘅时间，能够尽量短时间之内将我哋系统恢复翻正常。 我想问一下你哋普通啲职工而家啲工时比平时长咗几多？ 各个有唔同嘅做法， 系啦，例如 或者唔做嘅安排。当然啦，车站维修嘅同事，佢哋夜间可能以前翻十一点嘅，而家可能七点啊，八至六点就要翻到嚟准备佢啲工作。 明白， 可唔可以 大有人在吓？ 可唔可以你讲下，即系而家即系前线嘅同事，因为你哋 CEO 都有提到话有啲系遇袭受伤啦，有嗰、那个即系个情况系点？又或者而家嗰个即系或者前线嘅心情系可唔可以有冇一啲咁嘅你掌握到？ 或者我讲讲，其实。受伤嘅同事我哋已经接触到㗎喇。基本上都系出咗院喺屋企休息。佢同我哋大部分嘅同事都一样。只系希望事件尽快平息，做返我哋以前做落嘅嘢，做开嘅嘢。OK， 明白。 我相信呢个亦都系大部分香港人嘅意愿囉。 明白。好，唔该晒你林伟强，唔该晒。 好， 林伟强系，拜拜。林伟强系铁路工会联合会嘅主席啊，咁大家啊，对于近日港铁服务嘅安排各样有啲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 数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同使用驱蚊剂。数务系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系对先人嘅尊重。为免蚊虫滋生，唔好留低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星球想做训练班， 九中上堂啦！ 在武大台的社会潮流下，过往主导的政党在今次反送中运动是不是完全没有角色？去大台化在香港发生的条件又是什么？政党应该怎样转型和寻找出路？示威者被捕，政党又可以怎样支援他们？今集找来社民连外务副主席黄浩铭现身说法。 星期六 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球新秀训练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讲紧嘅系地铁近日嘅服务安排啦，今日都喺八点钟就会停止服务噶啦，全线嘅港铁，咁大家点睇咧？安排有冇办法做好啲咧？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钟先生啊，钟生你好， 系你好， 请讲， 系咁我住将军澳坑口啦，咁呢两日都即系受到呢、這个即系地铁喺坑口站同将军澳站即系唔停唔开嗰个痛苦啦，咁琴日嚟讲咧就即系宝林站因为唔开啦，咁所以佢穿梭巴士咧就由坑口咧经呢个 即係我冇搭到穿梭巴士。咁佢嘅穿梭巴士咧，其實由京坑口就去將軍路，再去調景嶺，即係穿梭幾個站咁樣啦。咁琴日因為本林站冇開咧，咁樣穿梭法咧其實 O K 嘅。咁但係今日開翻之後咧，其實佢都係咁樣穿梭法。咁個問題咧就係話咧，佢其實咧係因為本林站開咗啦，其實我提議咧，佢就話唔需要幾個站去穿梭。咁其實咧簡單地咧，由寶林去坑口、將軍路去條頸嶺，咁都直接就快好多啦。咁因為呢個問題咧，其實第一點解塞得咁緊要咧？其實佢個巴士咁樣穿梭四個站咧，其實喺將軍路嚟講咧，係經過好多個嘅迴旋處，而迴旋處咧正正亦都係上呢個將軍路隧道個必經之路。咁其實佢咁樣派安排法咧，其實對於成個將軍路個交通係好大影響嘅。 好多巴士嘅咩？ 穿梭唔到， 真係好多巴士嘅咩？ 佢派咗其實都好多嘅，穿梭不停有嘅，但你車 jam 曬喺個迴旋處度啊，行唔到嘅啫。 以 我今日嘅例子嚟講咧，佢個安排咧仲有啲怪嘅，就係話咧，我架車喺坑口上車，去到將軍路停。但係嗰時因為早唔係有好多人，佢就睇到想嘗試等埋曬啲客，先至再去啊調景嶺。咁我即刻起身同佢講啦，我話你唔使等啦，你咁多車，我等咗咁耐。你架車先至去得到一個站，再下一個站，咁你唔點人直接安排啲咧？咁嗰陣時佢即刻就閂門啦，走啦。但係我用嘅時間咧，六點半鐘，我要去到七點鐘先至由坑口去到條頸嶺。去到條頸嶺之後，當然又要排隊啦，呢、這個必須噶啦。咁呢個主要嘅反應下啦。至於個站裏邊咧，其實都有問題嘅。我琴日翻到嚟八點鐘翻到嚟，個站裏邊我影相，係完全冇維修人員喺處維修坑口站裏邊嗰啲設施。只有见到几个着粉红色衫嘅工作人员坐喺处戴住口罩，坐喺处企喺处冇嘢做。我完全见唔到佢有呢个维修嘅工作做紧。 会唔会系太多闸口损坏唔可以？ 唔会，但我见到有一两个闸口系绿色箭嘴嘅，咁即系表示其实系 work 嘅。咁再加上如果就算有闸有闸辣坏晒，佢有啲而家用紧啲一个人揸住部机 mobile 咁形式去 do 噶嘛？咁你派多兩個人買多兩部機擺喺坑口站去，咪 work 得咯？ 哦，佢有啲流動嘅，即係攞住手攞住得㗎嘛？ 我今日喺條頸係完全用流動嘅，所有四條拉全部都係流動嘅。咁點解唔有兩條拉派喺呢邊，兩條拉派喺嗰邊？要咁繁複，要啲人長途跋涉咁走嚟走去，走嚟走去。 嚇、哦，好多謝。 我唔知啲安排係for咩 purpose 啊？ 明白，多谢钟生嘅意见啦。咁其实都仲有啲流动嘅入闸机嘅， 同埋佢指出就话以前唔塞嘅地方，因为啲穿梭巴士都塞咗。事实上呢几日都系有咁嘅现象，就是、以前塞嘅地方咧，而家唔系好塞，冇咩人再揸车。但系以前唔塞嘅地方又塞咗咁样。 好，翻嚟新闻之后再倾。 超强台风海贝斯集结喺东京以南大约1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预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日本。预测是大致天晴，听日气温是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而家港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列车服务将会提早喺今晚8点结束。咁同大家讲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上月道。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竹园道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上月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上月道；东行龙尾就排到龙翔道观景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面粉厂； 路面情况在九龙。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跟住弥敦道车多，龙尾排到雅丽居。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跟住弥敦道都挤塞，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跟住御港湾。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挤塞，龙尾排到创知中学。咁反方向去尖沙咀，龙尾就去到军营。太子道东近住九龙城同埋新蒲江段来回方向都车多繁忙，咁龙尾就分别排到去九龙湾回旋处同埋御港湾。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油麻地段挤塞，龙尾排到南昌站。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慢车，龙尾排到明爱医院。清水湾道去龙翔道都挤塞，龙尾排到彩云二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德福花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观塘商贸区的支路挤塞，龙尾排到丽晶花园。另外，观塘到去油塘，跟住裕民坊都车多繁忙，龙尾分排到去平石村同埋启福道，跟住新九龙湾验车中心。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跟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跟住海福花园。咁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比较多车，龙尾排到长青公路，跟住金竹角。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都比较多车，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黄旭超，商讨七岁孖生儿子的福利事宜。李凤芝，商讨七岁孖生儿子的福利事宜。林正熙，商讨四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刘锦武，商讨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的父亲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六岁女童何乐瑶的福利事宜，四岁女童张思诺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元山。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系黄元山，我哋继续咧倾下即系港铁嘅服务安排啦。我谂即系大家都有好多不同嘅意见，因为真系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人嘅，即系每一日点样规划啊，放工应该去边啊，定系早啲翻屋企啊，定系取消个约会啊，吓取消一啲活动啊等等咧，都系影响到唔少人嘅。嗱，电话里边咧有方先生啊，方生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人，请 讲。 我就想講一講咧，頭先位林生咧就講話，即係地鐵嘅維修嘅困難，所以一定要喺八點鐘就要翻曬所有嘅站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邏輯上有問題，因為點解咧？朝頭早有開嘅，即是話由朝頭早開到八點鐘咧。嗱，我想問一個問題就話，譬如有十個入閘機，有七個壞咗，三個都用得㗎。 嗯。 咁你維到你夜晚維修另外嗰七部嘅時候，係唔阻你嗰三部機㗎。个运作噶，咁你可以用噶、哦，即系，我觉得你要衡量一样嘢就话方便市民，亦都要方便到你哋维修嘅工作。第二样嘢，你唔需要全部站闩晒，点解咧？你嘅人手系咁多嘅啫，我当你有十队人，你系可以做到十个站嘅工作。你但系需唔需要闩晒全部站咧？另外第三样嘢，如果个玻璃坏咗，我当有 exit 嘅玻璃坏晒烂晒。咁其實你可以封咗嗰個 exit， 然後做嗰個維修啊。咁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呢個邏輯上咧好似有問題，即係唔需要話全部站都閂曬，真係搞到啲市民咧係好唔方便。 因為你如果朝頭早都開燈，你夜晚都開燈，同埋你係話如果有嚴重毀壞嘅，真係嚴重毀壞，你咪 close 咗嗰啲先咯。 嗯， 系咪先？系咪？即系我觉得就系会系咁样。 明白，明白。多谢方生嘅意见啦。即系呢个都系我同阿黄元山头先即系听新闻嘅时候嘅一啲疑问嚟嘅吓。即系个列车就一定系安全佢先行噶啦，同埋个毁坏系喺站头出边啲闸嗰个咯，嗰个位置嘅话咧，咁。即係點解要咁早就封曬咁多站呢？ 頭先我哋都有其實將呢啲問題問阿林生嘅咁當然即係大家判斷即 係阿林生就係工會嘅代表啦。咁佢哋講法就係、是、有啲站呢雖然係正常運作，但係呢可能有啲廣告燈箱啊都要搭棚做啊，咁都要山站嚟做嘅。咁跟住就係頭先阿方生嗰個問題啦，咁你唔使刪曬所有站啊，應該唔係全部站都係咁，因為你有眼見嘅咧，就係有啲站其實選委唔係好嚴重嘅，咁點解又要刪咧？咁呢個都係都唔知點，唔知邊個可以答到啦。好啦，跟住電話裏面仲有蘇先生，蘇先生你好，係， 主持人你好啊，就我就想講翻尋晚上水站有單疑似警員嗰單嘢啦。 係嗱，我諗今日即係好多聽眾都聽到噶啦，就係、是、琴晚就你俾個補充少少背景資料啦，就係有位即係有位網民啦，咁就行過上水即係港鐵上水站咧，就發現裏邊有人啦，最少有三個咧係。着住好似示威者嘅裝束，包括有啲黑衫啦、黑褲啦，同埋有面罩嘅。咁當呢位仁兄去即係想影佢嘅時候咧，就佢亮出一啲警察常用嗰啲電筒喺度照，好強光咁照啦，同埋即係喝佢要佢走啦，並且攞出咗一啲胡椒噴霧嘅一個大支裝嘅胡椒噴霧啦，咁啊冇噴嘅，咁嗱令到人哋懷疑就係、是、喂。原來啲警察咧係喺裏邊做緊嘢喎嚇，對個網民咧有問到你係邊個嘅，點解你會喺裏邊嘅？咁佢冇直接答啦嚇。咁啊，蘇生點睇咧嚇？ 係，我就覺得咧，如果當時嗰位警務人員真係執行緊調查嘅職務咧，咁佢應該係會著曬黑色嘅背心同埋有個委任證嘅。咁以佢當時嘅裝束，我覺得我哋好有理由相信佢係喺度。cosplay 或者扮緊啲示威者，咁就唔知佢係咪進行破壞。 嗱，警察嗱，警察今日咧就警察今日就發咗個聲明啦，容許我讀一讀啦，就係話有人喺社交媒體散播謠言啦，就話有警察扮暴徒啦，咁。就話澄清，就係話因應咧近日有暴徒喺港鐵站破壞，去做緊調查，咁咧所以咧就收到相關消息，就曾經派便裝警務人員進入上水站去執行職務嘅，咁而所有警務人員絕不會進行任何違法行為，呢個係警方嘅一個聲明嚟噶嚇，點睇佢嘅聲明咧？ 即係佢一定係咁答噶啦，即係佢點都係會同自己夥嘅嗰只噶啦，同埋即係我就覺得得一個疑點咧。咁如果個警察當時真係執緊法嘅調查緊嘅，咁佢大可以攞翻張 pass 出嚟，就同個市民解釋，就唔係好似偷偷摸摸咁唔知做緊啲乜嘢。 係，因為阿蘇生都講得啱，就係佢當時被出邊嘅人質疑佢，你係邊個咧？佢又冇表露身份，就喺度好惡咁樣喺度兇人嘅嚇。 係咯，同埋我覺得即係一個最大佢嘅敗筆咧。就係拎支電筒出嚟，同埋拎個胡椒噴霧出嚟。 嗯， 咁如果佢唔拎呢兩樣嘢出嚟咧，咁我就覺得都有可能係警察，但係而家都可能係哇，咁仲唔係警察係咩啊？唔通真係今朝早咧？你哋千禧年代朝頭早嗰個係咪啊？ 係， 就有位聽眾就話有示威者就係攞咗啲警察裝備去做警察咯，我心諗。唔会啊！咁如果即系警察唔见咗啲咩装备，咁仲唔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公布通晒天咧？ 嗱，而家警方嗰个声明就已经讲咗，即系嗱，佢冇话嗰一位系警察，咁但系就话喺上水站曾经有便装警务人员做即系入去执行任务嘅吓， 系咯， 咁系啦，咁呢个都系我谂好多人嘅疑问，即系如果你去执行呢啲任务，你点解要咁样便装法咧？系要黑衫黑裤蒙面咁去做咧？即呢个系惹人疑窦嘅吓，冇需要咁做啊！如果你真系做嘢，系咪？ 系咯， 好。 真系做嘢，光明正大，就见 黑色嗰支衫，再加个委任证嘅啫。 系、明白，多谢苏生嘅意见啦。其实即系仲光明正大嘅，就系有人问你喂你边位啊咁嘅时候，你咪攞个证出嚟话自己系警察咯，吓、啊，即系其实唔系咁难啫，吓、啊。 清晨嘅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嘅香气。 我哋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嘅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喺熟悉嘅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嘅灯光。 呢度就系我哋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嘅家，珍惜香港呢个家。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四钱佩卿营养师林思维讲健康脂肪比率的水平。 无论男仔或女仔都好，身体里面都有脂肪的底线，脂肪都是帮我们保护我们的器官保温，提供我们脂溶性的维他命，一些重要的荷尔蒙细胞都是用脂肪去制造的。如果真的脂肪量太低，其实就会影响我健康的。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啊！黃雨珊啊，即係做今晚嘅自由風咧，我有啲感覺咧，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已經進入咗一個咧，完全同以往不同嘅一個世界。即係我哋會喺度討論緊，究竟星期三林鄭月娥講唔講得成嗰個施政報告咧？佢行唔行到入去立法會咧？跟住我哋就講，即係我哋每日五百萬人搭嘅地鐵咧，竟然會喺八點鐘就收工啦！然之後跟住呢個題目啦，就係、是。我哋又前瞻下施政報告啊，咁但系呢個施政報告咧又係好特別噶啦，將會就係咧，佢而家講法咧就係集中去講土地房屋政策，而而家會可能嗱不同嘅消息喺度吹緊風咧，就係而家你聽緊嗰啲咁嘅房屋政策咧，可能真係會做嗰啲吹風嘅房屋政策咧，就係以往哇講咗幾多年都唔肯做嘅嘢，而家就話咦真係可能做咯，可能好快手啊，包括乜嘢咧叫做港人港樓啦，包括向輪候家庭公屋家庭。輪候公屋嘅家庭提供租金津貼啦，嚇，仲包括咧就係之前講過收回土地條例係用得盡啲啦，甚至咧係重推公屋租置計劃啊，即係賣公屋啊，咁嚇呢啲點睇咧？你覺得即係而家呢啲房屋政策呢個大方向顯示到啲乜嘢咧？如果係真啊？ 我即系当然我申报利益，我自己都系有对房屋政策有一定嘅睇法。 你研究咗好耐添啦， 有定嘅睇法。 阿黄元山系一个智库组织嘅都系算负责人啦，咁所以研究好多呢方面嘅嘢。 咁所以即系房屋，头先你讲咧就有房屋嘅。一句房屋政策咧，大家最關心當然就係兩樣嘢啦，可能就係話，譬如公屋輪候啊，租金貴唔貴啊，樓價升得好勁啊，呢啲咁嘅問題。 另外土地供應啦， 土地供應，所以其實咧，即係房屋同土地本身係有好大嘅關係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土地係即係好似種嘢咁樣，就係麵粉，但你要種小麥咁先有麵粉，就是、一比較長嘅時間。咁房屋咧相對嚟講咧，就係有兩樣嘢啦，就係、是、你有新嘅土地，咁你有新嘅樓啦，又或者喺現有嘅樓嗰度，你可以做啲乜嘢啦？咁所以包括而家講嘅，譬如租金津貼啊，都係唔係講緊新多啲嘅樓嚇，即係喺現有嘅樓嗰度嚇。咁又或者租置計劃咁樣，咁都係現有嘅樓嗰度，不過咧就賣俾你咁樣。咁所以當然啦，係人都知最終嘅王道就係你要多啲地多啲樓，咁就自然即係容易啲解決問題啦。咁但係如果地係不足底下咧，單靠現有嘅樓。再去上面加啲措施，即係譬如港人港樓啊，租金津貼啊，或者租置咧，大家知道咧，呢一啲都係即係應對一部分，同埋咧有一定嘅其他嘅副作用嘅。咁所以咧，你點樣成一籃子去睇咧？啲副作用最有趣的地方，即係點解之前我都話你係需要一籃子嘅方案咧，一齊去睇，唔係淨係睇一個方案咧，就係因為佢每一個政策咧都會有一啲副作用嘅。咁而呢啲副作用咧，你係希望咧係透過其他政策咧去彌補，即係簡單嚟講，即係譬如啦，有人講話哦，你嘅租金津貼會唔會因此就 推高 個租金啦？又話又譬如即係另一個就話如果係用啲方法俾人哋容易啲置業嘅話，會唔會又係令到個樓價繼續升啦？即係之類嘅嘢，即係每一個招數咧，其實 都是有一定的成效之餘有一定的副作用的。 我聽你咁講都我都記得翻嘅就係好多嗱，剛才所講嘅嗰啲嘅房屋政策嘅一啲元素啦，一路政府講法咧都係話喂要好謹慎嘅，每樣嘢都係即係牽連好大嘅，要好謹慎嘅。咁但係而家我感覺，如果佢真係做嘅話，或者係咁多嘢一齊做嘅話，又或者係好似而家。俾人感覺啦，就係喺呢個危難之中都要揾啲民生嘅政策，有一啲嘢做出嚟俾人睇嘅時候咧，究竟互相之間政策嘅協調係咪真係諗得清清楚楚咧？ 呢個第一點係咁樣，第二點咧就再加上我特別都即係關心呢個頭先你講嘅租置計劃 TPS 啦。而家佢哋俾個名叫小租置，咩意思呢？就係即係之前我就盜肉啲，我哋叫做買剩借。咩意思呢？就係佢係之前推過嘅租置計劃， 嗰啲樓盤， 嗰啲嘅 屋村 嚇，咁咧就當時候俾你買，亦都可以繼續租啦。咁有一部分人選擇買，有一部分人選擇租。咁你繼續選擇租，當然有個原因啦，可能你本身係中緩户。或者你觉得那度地方咁你係唔想买咁样咁你就所以呢大约有三成即係大概四万个单位咁叫我叫做买剩借啦咁而家呢就话推个小租置美其名係小租置但其实呢就係讲緊点样去将呢四万个买剩借呢去搞掂佢咁我自己担心呢就係、是、其实人哋唔買，當初係當然有原因啦、你話而家優化咗佢，令到佢買，咁但係其實都未必個成效咁彰顯嘅。我自己睇咧，就反而咧好多而家根本唔喺以前嘅租置村裏邊咧，聽到有不，我自己都有落下地區聽下，即係嗰啲市民嘅聲音，佢哋都有不同嘅村咧，佢哋話喂，咁點解當時候我冇得買，佢有得買咧？嚇、咁佢又情願將呢個權咧係推延到以前。冇所謂包括落個租置村嘅一啲屋村裏面嘅。 而家嘅風聲就唔係咁啦。 唔係咁嘅。而家只不過就做賣剩借。我呢就覺得就變咗呢其實頭先你講一籃子嗰啲方案呢如果每樣都係做少少嘅話呢就美其名係做咗。咁但係係咪真係能夠達到呢啲政策嘅效果即係頭先講 TPS, 即係租置村。 因為如果佢做多多嘅話呢嗰、那個副作用又係會大啲噶嘛？你未必真係好認真研究得好清楚噶嘛？ 咁所以學你話齋咧，即係當每一項政策佢都有副作用，而你又唔敢未研究相關之間嘅互惠關係，而 therefore 咧揀選擇去做少少嘅話咧，其實亦都可能係點講咧？我哋做翻工嘅時候咧，成日都講其中一個，即係我都話，起碼你要叫做over 即係。under promise 同埋 over deliver 嘛，即系打工仔都系咁啦，即系嗰啲同老细 讲就唔好讲咁多，做就做得好，做得多啲。 咁你老细就会喜出望外，就会即系加你人工。 即系唔好俾人太多期望先。 冇错啊，咁但系如果你讲到好大，即系个期望，哇，即系我会做呢样嘢之后就搞掂晒啦。但系其实咧，最终出嚟系唔得嘅话咧，咁所以反而嗰个期望个落差系会更加大。 嗱。在电话里面就有戚居伟啦，戚居伟呢是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社区组织干事。你好戚居伟。 你好。 是啦其中有一样东西呢即盛传会做的就是向轮候公屋家庭提供租津啦。咁这件事就讲了好久了你怎么看呢 哦，咁我相信好多嘅基層嘅家庭啦，都會歡迎今一次個決定啦。畢竟其實過去幾年你睇到嗰個劏房租金市場都係每年咁樣加租啦，咁所以其實都幾難頂嘅。咁所以如果今次即係政府願意去提供翻一個租金津貼咧，我相信都喺個短暫性嚟講，能夠回應到一啲市民嘅一啲嘅訴求嘅。 你覺得係一啲咩嘅條件先至可以咧？因為而家盛傳緊吹緊風嗰啲就係有啲就話。任何合資格輪候公屋嘅都應該有啲嘢講緊係輪候咗三年先至有咁，你會覺得邊樣嘢係適合啲？ 係，我都聽到好多嘅問號啦，譬如第一就係佢個資格啦，係使唔使排公屋啦？第一，第二就係排幾耐啦？嗱，呢個係一個資格問題。好啦，再去到就係佢點排啦？逐個月定係還是一次性啦？咁佢嗰個比例係一個。即係冧心嘅定額，還是其實佢會係按翻佢租金比例去俾咧？咁呢個都仲有好多問號喺度。咁我諗佢我哋過往我見好多團體都係會提議翻，我輪候公屋過咗三年嘅人啦，都作為政府一個補償翻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理解嘅決定嚟嘅。咁但係如果佢話完全去到可以唔排公屋，總之就佢係入息合格就可以俾嘅，我相信呢個就會再進一步。去咗一個過往有啲人提到類似負稅呢個概念啊，總之你入息唔去到某個水平，去補 補你一啲部分。咁呢個我相信係一個更進取嘅，但我估機會就未必咁大咯。 嗯，咁你覺得即係譬如如果排先講即係排咗三年之後，就都上唔到公屋嘅輪候冊人士，你覺得即係有啲咩租金津貼嘅水平係即係你哋會覺得係合適㗎？ 我覺得理想啲咧，其實就係最好按翻佢現在嗰個租金水平嘅一個比例嘅。即係譬如佢打個譬如啦，原來佢住劏房嘅，佢可能係4000蚊租嘅。咁如果你能夠每個月係大概資助翻佢大概一成啊，咁其實唔係好多嘅，400蚊你計下，不過一年就可能近5000啦。咁呢個我相信都能夠幾有幫助去抵消到佢未來嘅租金加幅。 咁咪會啲租金啲業主咪猛加租咯，結果咪？ 哦，咁我哋呢個都係好多時政府嘅一個講法啦，即係見羅志剛不斷都話哦，你有租金津貼，我會加租。但係我又會咁樣建議啦，我哋睇翻其實之前話嗰個 M 津貼，其實去到2016年就停㗎啦。2017年冇嘅，2018年冇嘅，今年2019年都冇啦。佢話下年年中會發放翻。其實啱啱呢三年，劏房租金又平到咩？其實啲人都係加嘅，所以我覺得好難就係一種學院式就話哦，其實有租金津貼係直接推高咗租金市場。其實我見呢個好難，你假設其他因素不變啊。其實我係見到無論係樓價又升咗，咁啲業主個心又紅咗，咁佢梗係加租啦。公屋又起少咗，咁所以就好難咁樣一概而論嘅。 咁你自己睇即係譬如嗰个机制呢因为而家排緊公屋佢可能再即係入址嗰陣时候会即係睇个资格审查啦，咁可能佢上公屋嗰陣时候又会再资格审查，咁你觉得派呢个租金津贴如果选择係淨係派俾嗰啲喺三年或者以上轮候冊嗰啲，你觉得派嗰陣时候係咪都要再做一次嗰个资格审查呢？ 我会咁諗啦，如果政府即係做呢件事呢，我相信佢嗰个资格审查嗰个频密程度係会提升，因为佢要確保返佢每年，即係如果跟返其中一个方案係话要合返公屋资格嘅话，佢应该就会有啲相应措施，未譬如佢係我唔知会唔会去抽查，每年抽查一成呀咁样去做返呢件事。即係我估计房委会佢应该会或者政府有相应嘅行动去处理呢件事嘅。 但係會唔會亦都即係造成你接觸嘅街坊會唔會即係都有擾民？ 係啊，一定係擾民㗎啦。即係其實佢過往政府，我諗抽查未算好多嘅。咁但係其實如果你留意翻近呢幾個月報道咧，其實房委會而家就話佢上次個集思會傾過有幾個措施，其中一個就係建議排公屋排超過2.5年以上嘅人咧，就可以做一個抽查，以前冇㗎。呢個係新措施，咁我諗而家政府應該都幾有舉動做呢件事，咁所以如果佢連帶呢個效果嘅話，我估從佢角度嚟講係幾理性嘅，但我相信喺即係使用者即係申請人嚟講，一定覺得哇，你係咪抽查？我知道即刻派屋，好明顯唔係啦。 系咁，我刚才有少少诧异咧，你话嗰个租津嘅水平系可能系租金系一成， 嗯， 咦，好似好少、啊。如果你话喂5000蚊都系每个月补翻500蚊俾你，那个感觉上好似唔系好多、啊。 哦、我明白呢、這個梗係越多好似會越好啦。咁但係調翻轉，我哋都明白，譬如佢過往佢話嗰啲 M 津貼又好，其實呢啲都暫時都係並行噶嘛。咁即係我又好難話哦，咁我要多啲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都要平衡翻整個觀，即係社會嗰個觀感問題啦。但係我會再推多一步、就是，就係如果即係當然羅志剛不斷強調過，佢哋唔會恆常化呢個 M 津貼啦。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坊間其實都叫做喺社會福利上越嚟越多唔同嘅津貼喺度，其實政府係咪應該都要研究下佢開始要統一翻一啲資格，同埋一啲所謂一站式服務？其實上屆政府有提出過嘅，曾經話過會設立即係其有嘅效率促進組去劃一翻一啲嘅入息資格，然後大家可以一站式去申請一啲服務。其實呢個係會幾幫助啲基層市民，但係最尾就胎死腹中嘅。咁如果而家又多有津貼啦，咁最尾佢係房委會做啊，還是係職津辦做啊，定係邊個部門？當然唔知啦。咁但係既然係咁，會唔會劃一啲令到佢個津貼唔需要咁多加層疊屋啊？第一又行政費用，第二又浪費居民即係申請人嘅時間，第三嘢浪費埋政府嘅時間，倒不如又環保啲，揾一個部門。 係啊，好似越嚟越多津貼咧，申請都勞煩到好多人。唔該曬你，係唔該曬。 呢個高度可能加埋差唔多成幾兩。 戚居委，戚居委，唔該曬啦，我哋聽新聞，多謝你意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马鞍山新港城中心星期一晚有防暴警员进入商场执法的事件，警方确认下午在马鞍山拘捕年龄介乎28至62岁的三男两女，涉嫌阻差办公。警方說当晚接获报案，只有人破坏商场店铺和连接商场的马 连接商场的港铁马鞍山站设施。警务人员接报到场之后，有人涉嫌一度阻碍人员进入商场，而在人员进入商场之后，亦都有人阻碍警员的调查。网上流传一段昨晚上水港铁站关站之后，有蒙面人在站内手持强光电筒和怀疑胡椒喷剂指向市民的片段。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并没有回应蒙面人是否警员，强调所有警员绝不会进行任何的违法行为。港铁说，上水站昨晚关站之后，警方曾经派便衣警员到车站视察。民权观察认为，片段令到社会关注警方会不会乔装示威者作出破坏，建议警方停止所有的乔装行动。有报道引述港铁的员工说，公司已经指示员工遇到示威时弃站，一旦发现车站附近有示威者聚集，就会安排港铁巴士接载撤离去到其他车站暂避。港铁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一直以乘客和员工的安全为首要考虑，如果车站遭到激烈攻击，乘客和员工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会疏散乘客，如有需要亦都会安排员工撤离车站。选举管理委员会就下个月区议会选举的筹备工作表示，选管会定必竭尽所能，致力确保选举在公开、公平和诚实的情况之下进行。选管会说，区议会选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给413万多名已登记的选民投票选出代表。发言人说，留意到近日社会上有暴力事件接连发生，包括有公众人物遇袭、议员办事处被毁坏等等，假如有人对选举安排有任何不满，可以投诉或者依法律程序提出选举呈请处理争议。选管会绝不希望选举之中出现任何威吓或者暴力的情况，如果接获投诉会转介执法机关跟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嘅车龙排翻去狮隧嘅管道入面，影响到而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受到车队影响，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有意外，龙尾排到入狮隧嘅管道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咁另外，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嘅快线有意外，而家车龙就排到加士居道近卫理道。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近住学园街嘅慢线有意外，系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竹园道嘅慢线较早前有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之後提翻大家港鐵嘅服務安排啦。咁除咗機場快線之外咧，列車服務將會喺晚上嘅八點結束。咁現時觀塘站、旺角站、將軍澳站、坑口站、車公廟站同埋沙田圍站，以及係石門站仍然係關閉。咁另外機場快線服務方面咧，由晚上嘅八點起會調整來往香港站至機場站嘅列車服務，大約每十分鐘一班，中間唔停九龍站同埋青衣站。九龍站、青衣站同埋博覽館站的机场快线列车服务是会暂停。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受到出口嗰边意外影响咧，而家交通非常挤塞噶。窝打路道去沙田嘅龙尾去到约道，另外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咧受到竹园道慢线意外影响，而家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医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亦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君汇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蒲岗村道；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咧，而家都系车多繁忙；而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丽业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观塘商贸区的支路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近 Megabox； 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而家桥面段都是车多繁忙，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起街一段车多，龙尾近丽景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清水湾道兵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嘅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平等生活，开心共融。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合办。 司仪 有我钱佩卿 同埋林超荣， 嘉宾包括理工大学凌志康健服装中心创办人吴秀芬博士， 失明人互联会副主席邓光宝， 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主席严楚碧， 视障跑手梁小伟分享无障碍生活。 平等生活，开心共融。 13号星期日下昼2:30举行。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元山。 好啦，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评论员继续系黄元山啦。刚才我哋讲到咧，就系嚟紧下个星期三。发表嘅施政报告啦，好多嘅讲法都话集中喺土地房屋啦。嗱，刚才我哋提到就系吹吹风吓，好多啲都唔知真定假嘅消息，但系通常咧都假唔晒嘅。咁其中一个讲法咧就系港人港楼，即系话咧喺新出售嘅土地中加入嘅卖地条款就规定新建嘅私人楼咧只系能够卖俾香港人。有冇意義咧？你覺得黃元山？ 我自己之前都仲做過啦，類似即係上一個政府，上屆政府就用呢個港人港地，咁啊做過一塊啊，咁嗰個成效一般都覺得唔係咁大，即係話嗰個賣塊地就好似平啲，但係啲樓又唔覺係平咗咁樣，咁同埋轉咗手之後都似乎即係都個成效都係唔係咁大。我自己睇咧就第一，因為而家吹風啲人都有講啦，其實而家即係嗰個海外買家佔整體買家比例，自從有咗辣椒之後，相對已經係。即係比較，即係減到比較低嘅。咁你再 1%而家得翻講法。 咁再加推呢一個措施，我哋講每一個措施都有副作用，有佢成效嘅。咁、那個成效就係想去進一步限制咁少嘅買家，海外買家進一步再限制佢。咁但係個副作用就係、是，即係當然所謂扭曲個私人市場。如果你講諗下，即係所謂港人港地，我自己睇咧，反而就係、是、即係類似新加坡祖屋咁樣啦。咁新加坡祖屋就係新加坡人能夠去買啦，咁樣。咁其實香 香港嘅所謂港人港地最有效嘅咪就係而家居屋啊啊綠字居咁啊，即係佢係居屋就一定係香港人。當然合資格啦嚇，咁啊有一定嘅所謂入息限制啊，咁所以啊佢係港人港地嘅資助樓，政府咧仲要即係有啲啊即係平埋俾你咁樣嚇，咁我覺得其實啊反而點樣能夠去令到啊呢一種嘅港人港樓啊即係啊居屋啊綠字居呢種咧係能夠啊俾到更加多人。啊，买啦吓，即系咁，当然呢个同个供应系有关系啦。 即系你觉得增加呢方面嘅供应，居屋啊、六字居嗰啲，反而实际更多 吓、啊。即系第一，你会帮到一啲啊有需要嘅，更加即系合资格有需要嘅人啦。第二就系本身佢已经有咁嘅机制喺度啦。咁你嗰个问题，只不过能够就系，如果你加大嗰个所谓喺本身而家居屋本身嘅二手市场啊，或保价或者未保价，其实都唔系流通性咁高嘅时候，特别即系点样去加大一个即系而家所谓白居易，就系帮嗰啲所谓未保价。嘅居屋第二市场能够更加大嘅流通性，如果你做到呢样嘢嘅话咧，其实呢一种嘅就已经系好切合香港人需要嘅港人港楼啦吓。咁呢个就系咪即系仲要需要喺个私人市场啊，再做一个其实个效用已经唔系咁高嘅一种嘅措施咧？我自己睇就啊，就要再衡量一下嗰个所谓效益同埋个副作用之间嘅关系 啦。我睇嚟政府即係都係估嘅啫，大家就係話喺呢個非常時期咧，就可能有決心去做啲非常措施啦。你覺得即係咁樣做法嘅話咧，而家有啲乜嘢係可以有突破嘅機會？有啲嘢係以前可能唔敢做嘅，好多避忌嘅，而家真係去試下嘅嘢，應該可以提出。 我覺得一籃子嘅嘢啦，即係一籃子嘅一個所謂唔係淨係措施啊，而係如果你想改變本身香港成個所謂咁嘅，大家覺得樓價貴住得細嘅一個房屋市場，其實你必須要有一個更加宏大嘅願景。這個願景係唔係一朝半夕就能夠去達到嘅願景？即係譬如假設你覺得係新加坡嘅組屋市場。啊咁嘅，大家住大啲，住平啲，係好嘅話，咁你就要去諗 ，OK， 我哋唔係一朝半夕就能夠做到佢咁樣，而係你有一籃子嘅方案，能夠大規模咁樣去先至朝住個方向去行咯。即係你問我嘅話咧，就而家點樣要個突破位，就唔係再係一朝半夕嘅小修小補，每樣做啲去回應咗。好多人不同嘅訴求，而係你能唔能夠有一個所謂比較大啲嘅願景，係一個比較 consistent， 我哋叫 integrated， 即係每個措施之間係互為關係，能夠整體推進去嗰個所謂你描繪嗰個房屋嘅居住願景咯。 會唔會係而家呢個時候，可能地產商嘅阻力會細啲咧？ 真系唔知喎，不过似乎我谂，即系而家系一个时候去有一个更加嗰个愿景，但系描绘咗之后系要我自己担心啦，即系我哋今日冇时间去讲曾经都讲过，譬如土地收回条例咁样，咁会唔会话用咗之后突然之间就？即係公屋輪候冊就所謂變咗三年就上到樓咧，咁呢一啲其實係真係要去仔細去再傾令到市民明白其實究竟你最終用咗不同嘅招數之後嗰、那個效益同埋嗰個副作用。同埋咧，最終係咪真能夠 realistically 達到你自己講出嚟嗰個政策目標咯？ 我李家鼎厨房你哋见得多啦，我嘅过去你又知几多呢？听得好，瞓得好，身体就自然好啦。听收音机啦，梗系要听手下留情啦。佢哋三位主持刚柔并重，而古而今，舒缓精神紧张，令人笑口常开。挨咗大半世啦，要对自己好啲。优质节目，顶级享受。星期一至五晚8点到10点，手下留情。香港电台第一台独家主理， 个个喐身喐势，日日做运动，运动日日做。 最近我个女一翻屋企就匿埋喺房，都唔同我讲嘢。 你个女十几岁，心情起伏梗系大啦。作为家长嘅，你应该主动关心、鼓励、分享，多啲聆听个女讲乜。 但系有时听完都唔知道可以点帮到佢咧。 咁你就应该俾多啲肯定佢。加强佢嘅信心，千祈唔好过分保护，又或者打击佢嘅信心。 好，等我翻去试下先。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關注另一件其實都有啲奇怪嘅事啊，就係、是、都係好罕有嘅，咁啊係去到美國男子職業籃球聯賽啦，咁有一位NBA 球隊火箭嘅總經理啊莫里啦，咁啊最近喺社交網站 Twitter 咧係貼文啦，咁其實佢都唔係貼文啊，貼咗張圖啊，張圖咧就係支持香港嘅一啲句子啦，即係話即係為香港爭取自由啊，或者係即係企站在香港的一邊嘅英文嘅一個圖啦。嗱，結果就引起非常之大嘅，都唔係風波啦，直情係風暴添啦。咁嗱，結果而家咧就係、是、因為佢嘅呢番説話咧，令到內地嘅媒體咧同埋網民咧就批評佢啦，杯葛火箭啦。咁跟住咧嗱，跟住一路落嚟嘅燒落去咧就係、是。整個 NBA 嘅老細咧，係佢嘅行政總裁啦。咁佢就支持呢位莫利咧，即係火箭嘅總經理啦，係要有言論自由嘅。咁而結果咧就係、是、令到而家咧就係、是、包括中央台啦，包括買咗轉播權嘅騰訊啦，就表示咧係會。唔會再播放佢嘅季前熱身賽啦，而整個火箭喺中國嘅好多嘅生意，包括好多嘅贊助商咧，都係退出嘅。咁但係咧，事件又引致到咧，而家喺美國咧，就似乎越嚟越多人關心香港嘅問題啦。咁另外好多政界嘅即係頭面人物咧，都發聲明咧係支持呢位莫利啦，有佢嘅言論自由啊。咁其中嗱包括啦就係希拉里啦，希拉里就話任何人都有權支持香港嘅民主自由。講完咁啦嚇，即係都語氣都即係有點而都重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參議院領袖麥康奈亦都話咧 ，NBA 應該學習香港人嘅勇氣，香港人冒緊好大嘅風險去保衛言論自由、人權自主，而成件事咧亦都令到香港令到美國嘅政界啦，同埋好多人咧都關心香港嘅問題，唔單止啊，仲關心咧香港，仲關心美國咧有好多嘅商界啦，包括 NBA 啦。都是為了討好中國呢而很多事都不敢講啦，自我審查啦。嗱，件事呢就似乎都仲未燒完嘅，黃元山 係咪都燒了一段時間啦？即係由當時候莫利發表嗰、那個嚇頭先發表個言論或者佢喺社交媒體之後，咁當時候似乎係 NBA 嘅首席傳播官 Mike Bass 曾經係即係批評過莫雷嗰個言論嘅嚇，即係第一個出嚟似乎係佢。咁啊，跟住咧就亦都引起美國嘅相關嘅反彈啦，即係話點解 NBA 就跪低咁樣嚇？咁跟住咧佢似乎最近就係嗰、那個佢個 CEO Silver 就走出嚟咧去重申一次佢係支持嗰個言論自由嘅咁樣。咁啊，當然亦都引起呢個內地相關無論係官方啊或者啲 fans 球迷咧都係好不滿嘅咁樣。咁而家咧似乎咧就提升到一個除咗係官方之即係一個咁嘅競爭啦、啊當然我哋今日個主題講商界嗰個喺內地做生意嘅一啲限制啦，亦都係即係提升到係美國嘅人民即係亦都係牽涉到嘅政治啦嚇，同埋即係內地嘅人民對於佢哋相關嘅政府嗰個取態係各自係互相叫陣嘅，咁我覺得就呢、這個係即係對於即係企業嚟講咧，即係似乎係進入一個。Uncharted waters 即系以前外国企业系似乎希望系赚钱就系讲钱，咁其他嘢就大家以和为贵啦。咁而家就似乎你得罪你讨好咗呢边，又会得罪另一边。 同埋系一个系火箭嘅总经理讲嘅一句说话，其实一幅图咧。是令到整個 NBA 而家喺中國嘅發展啦，或者係即係整個關係咧，都受到好大嘅損害。嗱，電話裏邊咧就體育評論員丹尼爾嘅，丹尼爾你好啊 ，Hello 你好， 係啊，點睇呢件事啊你？ 我諗成件事幾出人意表嘅，因為 NBA 以往其實都喺一啲重大場合當中，其實未必會咁擺明居馬，然後去立一個好明顯嘅旗幟咯。咁但係今次嘅時候就一個相當之清晰嘅言論，係支持即係員工或者捍衛員工嘅言論自由啦。咁亦都就佢哋嘅即係 Commissioner Adam Silver 講到明係預咗係有 consequences， 而即係後果啦嚇，就後果自負。而佢亦都願意似乎係去處理呢一件事。咁今日其實佢就已經過咗上海嘅，根據尋日嘅 planning。咁而今日現場上海其實都有一啲嘅活動係宣傳活動係傳媒活動取消咗啦。咁嚟緊個焦點本來就擺咗喺嗰兩隊喺賽前嘅一個發布會，咁但係而家直至呢一刻其實都睇唔到 Twitter 上面有啲咩消息。咁但係如果從一個你話即係從經濟嘅角度去睇，都想提一提少少嘅就係、是、其實NBA 喺大陸已經做咗超過30年生意㗎啦，即係當即係可能歐嘉倫好早去了解咗大陸啦，但係其實如果一般人其實喺90年代都未入去做生意嘅時候 ，NBA 即係鬼佬外國人已經入咗去做生意。其實我覺得佢哋唔會唔清楚入面嘅一啲政治環境上面嘅風險咯。咁、而從數字上去一啲客觀嘅俾你哋參，即係俾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先。其實就雖然做咗30年生意。但系 NBA China 呢间公司咧，其实喺2008年先成立，咁跟住到11年间，喺根据旧年福布斯所做嘅一个统计，或者系佢哋自己官方发表嘅数字咧，就系话 NBA China 呢间公司喺2018年嘅时候，其实系值40亿美金嘅。咁呢个系账面条数啦，即系嗰盘生意系值40亿美金。咁咁样听就当然好多咁啦，咁但系都要有个 perspective 嘅，就系、是。NBA China 呢间公司值40亿美金啦 ，OK fine。但系其实 NBA 全世界嚟讲，佢一年嘅公司嘅总收入系讲紧80亿美金嘅。咁、而再拉阔少少系点咧？40亿美金系咩概念咧？咁 NBA 有30支球队啦。咁而根据福布斯今年二月佢哋喺官方网页发布嘅数字，或者系佢哋嘅统计数字咧，30支球队当中夹埋嘅市值大概系600亿美金左右。咁所以其实条数咧你就见到嘅，即系嗱有好多嘢你可以拗，喂系咪好紧要啊？咁当然紧要嘅，咁但系即系数字就唔呃人嘅。你从呢一个 perspective， 你似乎会留意到咧、就是，就系大陆绝对系永远一个好紧要嘅 market， 但系佢会唔会系唯一嘅 market 咧？嗱 ，NBA 除咗喺今次系有 China game 之外，其实亦都有 Japan game， 即系有日本赛嘅。喺以往嘅时间，佢哋有 London game 嘅。亦都有歐洲嘅 game 嘅，喺巴黎有試過搞賽季前嘅比賽嘅，喺非洲亦都一樣咧，有同樣咁多嘅 project 喺度嘅。咁所以即係你去睇嘅時候，你可以從呢個角度去了解到當然啦，大國政治我相信背後有影響，呢、這個唔係我嘅範疇啦。我諗歐嘉倫同阿黃生可能會熟好多。但係從另外一個數字上，你睇到似乎佢哋嗰個嘅運作就唔係將所有雞蛋擺喺一個籃度，而喺嗰個嘅風險管理同埋分佈投資嘅分佈，似乎亦都唔係冇遇到有咁嘅一日咯。 係，我見到啲報道話咧，其實譬如話騰訊唔播 NBA 賽事嘅話，其實佢係用咗好貴嘅錢，即15亿美金買咗5年嘅網絡嘅播放權。呢個你自己即係呢個數字係咪都可以都係可信咧？ 15亿美金5年，其实即係3亿美金一年啦。咁3亿美金一年，咁係唔係好贵？其实就唔我觉得係可信嘅呢、這个数字。咁而你话佢唔播呢一个嘅季前赛，即係NBA 嘅 season 呢，讲緊一队係讲緊打，就算常规赛都好，应该係打82场波咁啦，大概下、就係讲80几场，未计季后赛。咁变咗其实你话佢季前即係都未开季啦，季前只不过讲緊两日嘅比赛。咁佢话佢唔播，咁咪咁做生意就做生意啦。你唔播，你都俾咗钱啦，你咪唔好播啦。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咁当然你再因为件事会继续发酵嘅，之后嘅嘢就唔知点噶啦。咁所以如果好 explicit 咁讲话系而家系唔播季前咧，其实喺呢一刻嚟讲个影响唔算大嘅。咁之后会点咧？咁我都答你唔到啦。 你自己睇咧，嗰啲球迷嘅反应系即系内地嘅球迷反应系咪一面倒定系点样咧？ 我又唔會即係話好認識國內嘅球迷啦，但係我諗即係球迷就即係體育 fans 啦，體育 fans 咁，我相信如果鍾意體育嘅人呢，其實就全世界鍾意體育嘅人都差唔多嘅。咁我諗如果你真係攞支 cam 對住去問佢，喂咁而家咁樣喎，咁你仲睇唔睇 NBA 呀、啊、咁你搵支鏡頭影住佢，佢梗係話國家大過籃球㗎，係咪先？咁但係 at the end of the day 呢，球迷就純粹係睇波嘅啫。咁睇波嚟講就咩呢，我會相信就睇波嘅人私底下最終都係以波論波嘅啫。好波就睇，唔好波咪睇第二啲囉。咁會唔係即係我哋會咁樣睇，即係而家可能你有啲部分球迷佢 report 就係話，哦，國家大過籃球，我唔睇 NBA 睇 CBA 咁先算啦。咁呢個我覺得就即係從我個人嘅理解嚟講，就有啲講大咗。佢喺鏡頭前可能咁講，但係私底下，即係好似香港球迷咁，個個都一定你問佢會唔會支持香港足球，大部分人都會支持。但係佢會唔會唔睇英超，然後淨係入場睇港超啊？咁呢個亦都即係你好難相信佢哋會咁做嘅。 可唔可以俾多啲？ 兩樣都睇曬。 可唔可以俾多資訊我哋？即係譬如過往頭先你講啦，嗱，而家40亿嗰個NBA China， 咁就可能大概10% 到啦，就係佢總體嘅市值啊，又或者頭先你講當佢年收入全球 NBA 80亿，咁可能你當個 PE 係5-10倍，咁你都係講幾百億嘢，咁可能即係中國係10% 個市場啦，你當咁，但係過往嘅增長其實即係有幾快，或者未來本來冇呢件事底下嗰個預期增長會係點樣嘅咧？咁同埋都想问一下，即係头先你讲 CBA， 咁我见 CBA 都而家请好多啲退咗休啊嗰啲嘅 NBA 球员过去，其实搞成点呢？有冇机会可以搞好啲啊？ 其实篮球风气喺大陆就因为我相信30年前，你可以想象呢，其实90年代嘅时候 NBA 入咗去，其实好神奇嘅，即係佢哋係其中一个最有远见嘅美国嘅体育嘅企業嚟嘅，咁到今時今日，而家呢幾年先至話 NHL 或 NFL 先入去咧，其實就已經好遲噶啦。咁由於佢哋已經植根咗咁耐啦，咁其實亦都推起咗國內嘅籃球風嘅。咁你可能大家會 up 到嘅就係姚明啦，但係姚明之前仲有一個叫黃志澤嘅，黃志澤之前仲有一個叫巴特爾嘅，即係其實已經有幾代嘅人入咗去。咁但係問題就係、是近年 CBA 嗰個都會見到嗰個籃球風係好咗，但係個水平咧，其實好似中超咁啫嘛。中超而家人工好高噶，你諗下以前嗰啲喂大佬，即係納比依、這個意大利嘅國家隊領隊都要過去中超教波，但係教到咁上下嘅時候，佢就走啦。咁跟住有好多世界級嘅球星，可能當打嘅，佢過去踢咗2年之後，跟住佢又走啦。即係佢最主要都係揾錢，揾完錢就走。咁始終嗰、那個銜接嘅軌道仲係爭好遠咯。咁無論係成個聯賽嘅水平啦，每一隊球隊之間嘅水平啦，甚至係球證嗰個執法嘅水平啦，都好難同國際接軌。但係球迷咧就可能真係接咗軌啦，因為球迷你睇到佢哋嗰個打氣嘅方法啦，其實比起可能我哋見慣嘅香港球迷更熱情嘅，佢哋可能準備咗好多嘅架撐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去入場，佢哋可能好 educated 嘅 regarding 嗰個嘅體育嘅知識啊、籃球嘅戰術啊，嗰啲可能係嘅。咁但係其他嘢整體嚟講，始終都係有一段距離咯。咁至於你話嗰個發展係點樣呢？咁其實原本當然就梗係簽咗長約，就諗住喺，因為喺嗰個騰訊嘅 deal 咧，其實係佔咗根據福布斯所講啦，係佔咗 NBA China 嗰個嘅生意額呢一個幾大部分嘅。咁所以而網上邊去直播咧，亦都根據騰訊所講啦，雖然我覺得有水分㗎，佢話就嗰個嘅人觀看數字係490 million，即係講喂大佬5亿人睇緊，咁你信唔信咧？我梗係 三分一人口咁滯啊， 點啊可能啊，冇玩啦，係咪先？係咯，咁所以個增長位喺嗰度，而家會卡住咗喺度咯。 好啊，好，唔該曬你，丹尼爾，唔該曬，多謝你嘅評述嚇。 Okay, 體育評述員丹尼爾嚇，剛才係咁嗱，見到反而我自己會更加關心嘅就係啲美國人點睇啊，見到嘅就係、是。平時譬如你話喂講呢、這個香港嗰個什麼民主人權法啦，大部分美國人其實都唔係好留意政治嘅，但係好多人會睇 NBA 嘅，好多人會睇火箭嘅，大家睇住今次成個反應就睇到，哇講一句説話咧都可以引起咁大嘅風波，同埋即係中國人係咁樣嘅。 同埋美國企業將來要面對咗雙重壓力，即係一方面佢點樣適應中國內地做生意嘅環境之餘，佢亦都要睇翻佢點樣。佢美國嘅公民點樣睇佢哋？ 越嚟越複雜啦